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說，科屬沃局勢對塞爾維亞和塞族人來說從未如此複雜，警告如果塞族人受到攻擊，塞爾維亞將會獲勝。科索沃總理庫爾蒂指責武契奇引發騷亂。科索沃2008年宣布從塞爾維亞獨立，獲過百個國家承認，但不包括塞爾維亞。科索沃北部佔多數的塞族人普遍不承認科索沃政府權威。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此外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翠丝集结在济州之东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朝鲜半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桑达集结在首尔至西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黄海。预测天晴酷热，但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90点，跌166点，总成交金额3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08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2.6，跌4.2；阿里巴巴90.35元，跌2.75元；恒生中国企业69.88元，跌4.8元；美团177.3元，升1元。日邦保险77.25元，跌1.75元；盈富基金20.5元，跌0.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71，瑞士法郎8.26，澳元5.487，加元6.128，新西兰元4.941，欧元8.034。每百日元对港元5.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09点，升107点。港金报16,50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9美元，卖出1,7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噶。就是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麗景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屯門公路近住丁九。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赤坎道北過海龍尾模糊街，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去油麗村，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欣怡花園。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東區走廊西行去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車多，龍尾在嘉華國際中心。在九龍啦，將軍澳道下行去翻觀塘道的支路就比較擠塞。在新界德士古道去全錦交匯處，近住洋屋道一段擠塞，龍尾就海濱花園。青山公路葵涌段出九龍方向，近住石梨村一段車多，龍尾就在大窩口港鐵站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带挤塞就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都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和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

电啊嘛。 因为唔系差电嘅问题， 你都系试过噶啦， 系个电嘅问题， 个电嘅问题啊嘛， 即系 个 电要换啦。 冇错，佢、 哦 okay, okay, 就算佢差两日都冇用噶，个电根本就系有问题。你有试过噶啦？ 我试过啊， 系啊。 喂，你呢个 exactly 试过咧？大家如果揸开车咧，你知道咧，车嘅电池都有寿命嘅、 嗯。 一般嚟讲咧系年零两年啦。如果你唔系太过摧残佢 嘅话，但最惨你冇人知嘅。 好啦，咁啊有次 咧就跪低噶， 跪低咗，咁、 啊、 跪低咗咧就换电啦，咁啊去呢一个汽车公司换完冇事啦，系咪先？好似头先你令我谂起呢件事就系、是，点知揸咗一个礼拜，再跪低，再系个电池，原来唔系个电池嘅问题，系、 嗯、 个汽车嘅一个叫打蓝膜嘅一个机，即系发电嘅。咁呢个咧牵涉到汽车机械咧，但系即系话原来有啲嘢咧，你要深层睇，唔好睇得咁简单， 明白 哦、就系咁咯。 我成日都好惊噶，汽车嗰嚿电咧，系永远系跪低就跪低噶啦， 冇、啊、 情讲噶。 系啊， 佢又唔知喺咩时候，你无端端你拍低咗之后咧，佢摊唔着就摊住出嚟噶 啦。系啊， 最惨嘅就系你冇预警啊嘛， 好有性格。 系啊，我最恶劣有一次咧，就喺地下停车。冇咗电，跟住咧嗰个拖车公司咧落唔到嚟拖，因为佢系嗰个矮得滞啊，即系嗰啲有啲停车场好矮嘅，俾啲快宽车入去嘅，咁、所以嗰次真系好惨。 咁点搞啊？ 系啊，点搞啊？ 所以佢要拖住嗰啲机件自己行落去咯，即系佢唔可以用架车嚟。 哇，好辛苦咯， 系啊，好辛苦。希望大家唔会有呢咁嘅问题啊！好，开始我哋一个礼拜的第一天，热啦热啦热啦，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呢、这个周末愉快嘛？ 好 愉快啊！ 觉得至少就系上个礼拜有一日落少少雨，我感觉就觉得已经好似凉翻滴滴咁低啦。今日32度啫，都未去到34，应该开心下嘅。 冇错。这首 I think we'll end long now 10:17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天晴酷热，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清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啊。天日都系天气酷热嘅，本周中下期有骤雨同埋咧呢个雨势咧又会跟住有雷雨同埋颇大噶啦。到时会唔会天气咧就冇咁热咧？望下咁望啦，三小时嘅风骚浮人正式开始。 我咧作为一个资深香港人咧，真系年纪方面嘅资深啦吓，即系并不代表我叻啲啦，即系年纪比较大少少。咁咧就好多以前我哋喺社会上边或者家庭上边嘅事情咧，可能大家听都未听，或者会觉得好匪夷所思。第一就系首先就系细个冇冷气啊，呢啲讲好多次啦。咁啊，今日喺讨论区咧见到有个新抱咧就喺度诉苦啦，即系话。唉，有一日翻到屋企，见到阿奶奶摆咗桶水喺度，就话你一阵间冲凉用啲桶啦，咁样样。咁我仲以为奶奶咧系，咦系咪冇水供应咧？好人咧帮佢储定啲水咧，咁样。咁原来奶奶跟住讲咧就系话，啊呢个系我冲完嘅，咁悭啲水啊嘛，可以再冲多一次啊嘛，咁样。咁又觉得系好肉酸啦，定系好唔卫生啦，同埋系好匪夷所思啦。点会有人冲二手水嘅咧？ 冇啦， 可能啦， 系啦， 尤其是而家疫情期间。系嘛，污糟邋遢。 无论嗰个系边个，系咪？无论嗰个 系 何方， 倒翻转啦。你叫阿奶奶试下咁样啦， 悭水啊， 啱先？系咪啊？ 你冲我啲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嘛。你觉得咁样冇问题噶，你咪试下咯。 就令我谂起我细个成日冲二手水噶， 系咩？ 系啊，唔单止即系。嗰陣時咧就咁樣嘅，啱有個浴缸，佢搬咗一個地方嘅浴缸嘅。咁咧好多時媽媽就會講啦：，哎呀，我啱啱浸完啦，都好熱啊，因為佢整到好熱嘅，佢專登佢係放兩個人嘅，佢先浸完。咁跟住啲水仲係幾熱下嘅。啊，到你啦，你沖啦，唔好嘥咗佢咁。所以我細個嘅時候經常沖二手水。 但係咁我如果聽你咁樣講，我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以前有熱水好麻煩。 系啊， 系咪因为咁样？ 唔系啊， 所以 已经有热水炉啦， 已经有热水炉， 唔系煲噶啦，已经系热水炉噶。 咁 佢个 point 就 系、 是，佢 point 就系悭水咯，同埋嗰啲水仲热啊。佢个 point 就系仲热，因为佢系一浸一浸，佢唔系浸好耐嘅。系啦，佢可以热啲。 哦，咁佢有冇话？佢即系浸水啫， 浸水 佢冇话要查番碱啊。咁佢俾你个嗰盆水系点噶？ 我仲记得系都有 白白 都白白地色嘅， 咁就真系唔 系 咁好啦。 用过噶，用过噶。 我觉得如果你话斋浸咧，我觉得系 O K 嘅。即系我会将佢联想为乜嘢咧？就系、是、如果大家有去过澡堂，其实就系等于嘅就系话大家系洗，但系佢系洗干净咗自己先，跟住你先至会喺澡堂嗰啲嘅叫做大池或者系中池也好，你喺里面度浸， 浸 你系其实你个人已经系干净噶啦嘛。 冇错。 有冇去过澡堂啊？ 有啊， 系啊，其实系咁样嘅一回事，咁样我觉得 OK。如果你屋企人，亦都知道大家系冇病冇痛嘅， 冇错。 但系问题系在于，若果你话嗰个系冲凉水，而俾你再浸、再用多次嘅话咧，咁样我唔 OK 咯。 梗系唔 有分别嘅两样嘢， 我都唔 OK。 系啊， 唔知啊，嗰阵时反而冇乜特别 细路仔， 你冇得 say 啊嘛， 同埋又觉得系嘅，仲热咁咪浸下咯，同埋。浸完之後，我唔係我嚟沖涼嘅，浸啫，浸完之後再揾花灑再沖一次，咁、樣咯。 係咯， 即 係 純粹浸啫。 咁如果係嘅話，呢、這、一個 case 係咪都可以應用喺今次呢一位啊 新 抱身上啊？即係佢究竟係點樣啊？即係佢 俾一桶水佢，佢唔係俾佢浸，係俾一桶水， 俾一桶水沖涼。咁、 嗯、 我可唔可以再用花灑再 浸？咁我諗佢冇。佢入咗廁所，佢都內裏唔和嘅，但係都係唔需要咯。 咁但係個問題嘅就係呢一樣嘢，就好似我覺得好似有啲一啲即係唔係好唔係好衛生咯。 係啊， 絕對唔衛生。 係咪啊？你沖涼嘅就係你屋企或者你個身上面污糟嘅嘢，係咪污垢？ 再點可以沖翻落另 一 個人？ 你洗完之後，跟住你再沖翻落自己，咁你咪越沖越污糟？ 係啊， 係啊。 因為你唔好話，其實而家咧，我唔知你個生活習慣可能已經同番鹼有冇緣啊，仲。因为番碱咧，以前就一家人用一嚿噶嘛， 系啊， 个个都系咁样搽落个身 ，OK 噶。 咁你今日觉得仲 O 唔 OK 啊 ？OK， 都仲 OK 啊 ？OK 啦， 我就感觉 你唔 OK 啦， 番碱都唔 OK， 唔 OK 啦， 番碱应该干净过你个 人啦。系佢屋企人唔 OK 佢，系佢屋企人唔 OK。 咁呢个我拜，系啊， 佢唔 OK， 其实系你屋企人唔 OK 就系嘛，同你一齐用一嚿。 醒啲，醒啲，醒啲。 唔系啊，点解咧？ 醒自己。番碱我覺得真係好個人㗎，你有啲你身體咁多私密嘅地方， 我唔覺喎，我 OK 喎， 你將個番碱。你不過咁，你嘅番鹼你唔係一定要將佢搽私密嘅地方嘅，你搽咗喺手， 你搽喺手度㗎嘛， 係啊，你唔係將佢好似。唔知点， 可能佢用番碱嗰个方式就系直接喺嗰个身体嘅某部分度，系啦，系咁样 出出入入 咁样就唔得。 所以我觉得唔接受，真系接受。 咁你仲有冇用番碱？ 冇啦， 哦，好多年啦，我都好耐冇用番碱啦。 啊，我好中意用番碱噶。 因為我覺得番梘呢，如果是買一些香的番梘，你知不知道其實你在用之前呢，你又可以將它放在你的 浴室， 不是，是放在你的衣櫃裡，是香的，是會令到衣服香的，那接著呢你就才會用咯。用的時候如果有時有一些漂亮的香梘呢，是會令到你全間浴室都香的。 哇， 你說得對啊，我想回以前呢有一隻叫檀香梘， 是啊， 真的香 得，我就很喜歡用那隻咯，因为嗰个系我个儿时回忆嚟噶， 系啊系啊， 蜂蜜檀香碱啊嘛， 我唔知咩牌子，总之细个时候用檀香碱， 系 另外有一种咧，就阿妈话喂洗头用劳工碱啦，咁样以前洗头用劳，你系咪 成嚿砖噶嘛？ 成嚿砖， 成嚿砖嘅黄色嘅， 边会有洗头水咧？就系搵劳工碱冲嘅，腌眼嘅。 劳工碱系搵嚟洗衫嘅，但系如果你话嗰个蜂 X 檀香碱咧，就搵嚟洗洗身嘅。咁其实基本上就 系 全家人都系用呢一嚿噶啦。 系啊， 咁同埋系好香嘅，佢仲要系留有一啲香味咧喺你嘅身上面嗰度，好舒服噶。我而家都会有。 想用 是啊，我而家仲有得买噶。 是咩？ 是啊，有啲地方嘅话其实都叫难揾㗎啦。但嗰陣时候係成行成市㗎嘛。 是啊。 但总之用完呢一隻之后嘅话呢，大家又会比较讲究啲啦，就用嗰啲什么叫做。 BB 揀。 嗰、那个叫做乜嘢呢， 黄色嗰啲 係啦，冇错啦，嗰、那个我又係好鍾意嗰个味道 嘅。一盒三嚿。係 啦，红色嘅包装。 好名贵 嘅。嗰、那个又係好好嘅。佢、啊、有一块胶纸黐喺个番茄度嘅。用下用下嘅话呢，跟住佢就会甩㗎。係 啊。 係啦、啊啊。另外仲有啦，就係、是、L 字头嘅一个白色嘅香茄。 嗯， 都系好 咩味噶？ 出番茄味，所以我会觉得嘅就系番茄味，就系一啲细个嘅时候 嘅 回忆咯。 系啊，每每个家人冲完凉咧，你会知佢冲完凉嘅。 系啊，同埋佢用紧乜嘢牌子嘅香茄噶？ 系嘅， 系啊。 不过真系我都好耐冇用番茄啦，因为年好多年啊，全部用而家用晒嗰啲挤出嚟嗰啲咯。 因为点解我又会流行翻用番茄咧？就因为咧有一段时间，而家其实都系嘅，好兴嘅就 系 自己整番茄。 系， 其实好简单嘅咋。你去嗰啲就类似咁，即系化工原料铺嘅，嗰啲 workshop 嗰度你要买。买完之后咧，你翻嚟你可以咧就系沟一啲你自己中意嘅味道啦、 嗯， 甚至乎个造型咧、颜色咯，我觉得好靓嘅送俾人。 嗯，我谂而家新一代咧对番茄嗰个接触咧，已经同我哋真系争好远啦。即系我谂而家新一代都好少用番茄啦、嗯，我估 系嘛。但系其实我觉得番茄系好过用呢个沐浴露嘅，我自己本人觉得、 到而家都系。 系。我兩樣我都有，但係其實我係會中意番茄多啲。 的確 係 一種集體回憶嚟，番茄 啫。我諗起個番茄盒啊，你有食過番茄盒？ 有啊，粉紅色 嘅毛巾仔。 係啦，攞住個番茄盒，跟住去沖涼，好開心㗎。 同埋沖咗一段時間，呢個番茄滑咧，你會喺個手度飛走咗嘅。 係啊， 所以話唔好踎低執番茄。 唔好踎低執番茄就唔好喺嗰啲公眾場合。 驚閃 啫，冇錯冇錯，唔係咁好，地滑啊嘛。 小心小心。小心啊！十点二十七分，今日会有呢一个淑女关注组 喺度 出现，亦都有呢一个古文老师。 系古文，古文 今日讲唔讲错有错著？ 唔讲，因为我查过冇嘢讲。 OK， 得明白，接受解释，接受啊！ 乐队《全人类高歌》。第二台呢、這个早上风骚范围三小时嘅节目啊，十点二十九分，好快我哋听咧十点半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然之后翻嚟咧仲有我哋嘅节目嘅十点钟十点半啊，先听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调查 Mirror 演唱会事故的小组将会在今日首次开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调查由康文署助理署长领导，将会分阶段进行，期望一至两星期有初步事故原因，亦都会同警方互相支援。 Mirror 演唱会监制林浩源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话正积极配合警方和各部门、各政府部门的调查，现阶段不适宜发表任何评论。林浩源说，从未有过逃避责任的想法，希望伤者早日康复。他提到网络上出现越来越多不符事实的揣测和言论，他对一切非事实的指控保留追究权利。林浩源又说，从事这一行二十几年，在自己主导创作的演唱会出现重大事故，感到痛心疾首，并向伤者、家属、观众、舞蹈员和所有合作过的伙伴致歉。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信报访问的时候说，其中一个即将公布的措施是缩短检疫日期，以减低对旅客来回的不便，但缩短多少日有待同医务卫生局、医管局审视各方数据之后再决定。至于具体应该同海外定系内地先通关，他话两方面都要做，互不排斥。李家超强调，本港同内地一直保持沟通，会向内地反映本港情况。至于政府有意为安心出行加设红黄码，李家超话将确诊者转为红码之后，不单止要佩戴电子手环，亦都不可以离开指定处所。至于哪些人列入黄码，他举例说，海外入境人士、密切接触者等都存在一定风险，应该纳入黄码，不能够进入一些高风险场所。科索沃和塞尔维亚边境局势恶化，一批住在科索沃北部的塞族人不满科索沃要求他们在两个月内将塞尔维亚车牌换成科索沃车牌，以重型汽车封锁通往两个过境点的道路抗议，亦都有身份不明的枪手向科索沃警方开枪。塞尔维亚总统穆舍奇说，科索沃局势对塞尔维亚和塞族人来讲从未如此复杂，警告如果塞族人受到攻击，塞尔维亚将会获胜。科索沃总理库尔蒂指责穆舍奇引发骚乱。科索沃2008年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获过百个国家承认，但不包括塞尔维亚。科索沃北部占多数的塞族人普遍不承认科索沃政府权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但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69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42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10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1.6跌5.2，阿里巴巴90.7跌2.4，恒生中国企业69.84跌5.2，美团176.4升1毫。 盈富基金20.48跌2毫，日本保险77元跌2元，吉利汽车16.8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2.46，瑞士法郎0.95，加元1.28，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24，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3点，升131点。港金报16,50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68美元，卖出1,76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沙田嘅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元和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涌桥路啊。沙田嘅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元和路快线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大涌桥路。咁另外，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都系挤塞。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屈地街喺九龙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摩地道一段挤塞，龙尾就金巴利道喺新界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近住洋屋道一段挤塞，龙尾海滨花园；荃湾路去屯门近住德士古道回旋处支路咧都系挤塞，车龙喺葵芳对出；青山公路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石梨村一段车多，龙尾喺大窝口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转型》。 Baby 啊，咩嚟噶？唔系我冇眼花啊嘛？ 红苹果，真系食得嗰啲苹果？ 喂，唔系阿爸，512 FM。咁取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时段内，一同转型创高峰，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国剧830呈现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一次比赛做记录嘅时候，郭少少主动提出要试打移动靶，对方见佢系通讯班嘅女兵，不屑一顾。冇谂到郭少少嘅表现十分出色，后嚟更加被选入女子特战队，成为咗追击手。从此冇人够胆睇小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早晨早晨啊，风骚快活人。有时咧，人生去到某一个年纪或者某一个阶段咧，总会有啲嘢咧，觉得再唔做咧，就可能冇机会做啦，系啦， 冇所谓啊。 希望过一啲自己真系想过嘅生活。 系啊。 咁有个人喺讨论区咧就话咧，佢爸爸50岁嘅爸爸咧，就有一日咧饮完酒之后咧，就叫晒所有人起身，即系夜晚嚟嘅，跟住话有个孙宝咁样，唔知咩事啦咁样。咁佢同屋企人讲咧，就话我决定由听日开始。 我要着女着女装咁样样，咁、第一日系要饮醉酒咧， 系 瞓啦，爸唔好谂啦，系 唔 好玩啦， 唔好玩啦。点知第二日佢酒醒清醒嘅状态咧，就开始咧就换全套女装，系啦裙啦，诸如此类出街。咁、即系嗰个讨论区嗰人就话，令到我哋一家人咧都感到好困扰，即系唔知点样可以说服佢打消呢个念头。 点解咧？说服佢咧？ 因为佢哋觉得好有呢个世俗压力咯，即系觉得人哋会觉得、哇，你阿爸咁嘅咁样。 受唔到啦，系啦，受到。 咁但系咧，佢阿爸个讲法就系、我惊而家即系已经去到中年啦、人都唔知道自己有几多年命嘅，咁、又可能你一百岁都唔顶，系都可能得五廿一岁都唔顶，真系唔知噶嘛。咁所以佢觉得唔想后悔冇做过呢件事咁样。 我撑你， 点睇？ 我撑你， 点睇？ 我谂对于家人突然之间有呢一个转变咧，系好难接受嘅、因为你见惯佢嘅就系爸爸，佢系男性嘅一个即系形象，咁可能系就系着裤啊或者。即係個人可能會比較嘅就係男性主導啲啦。咁但係問題係你突然之間原來嘅就啊，佢咁多年嚟嘅話，原來佢都將自己嘅呢樣嘢係隱藏咗自己根本上嗰個主見同埋或者自己個諗法。咁我覺得佢就係應該係會比較難接受咯。但係我又會覺得就係話而家係咩世代咧？即係譬如講你男男女女女女男男，其實已經冇乜所謂， 好平常 嘅係啊，同埋嘅就係我哋都希望就係平權呢一樣嘢都有好多嘢都做咗㗎，例如。可能講緊嘅就係話泳衣，我哋都有報道過啦。而家都唔會話即係女仔一定係要咁樣著，男仔一定要咁樣著。可能你著一啲泳衣嘅話，都係中性打扮嘅。 即 係 男女一樣 咯。咁我覺得咁咪就應該係咁樣咯，同埋要尊重每一個人佢哋自己喜歡嘅打扮咯。我哋點解要說三道四咧？ 係冇錯。不過即係社區上可能有啲人會望佢就會仍然又帶住一啲有得意啲眼光啦。但我記得嗰陣時咧睇過一個訪問咧，嗰、那個例子我諗都屋企人重大嘅叫做。情緒的落差，因為咧佢已經結咗婚，四十幾歲，但佢突然間好想做女性，咁、所以咧佢同佢太太講完之後，咁啊分咗手，然之後咧就真係做咗一個變性手術，係真事嚟嘅，咁因為中年男人去到四十幾歲，但可能佢亦都好似係齋忍咗好多年嘅， 係啊， 係摸摸索索，咁跟住又唔知道自己係真定假啊，又唔敢講啊，係啊，等等。 其實有一位名人咧，大家如果係留意一下嘅話咧，都係一位美國嘅十項全能定係十項全能嘅運動員啦。佢叫做 Bruce Jenner， 嗰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哇十项全能运动员系好男人好 muscular 嘅，但系佢就系去到佢成中年嘅时候，佢突然之间先话俾人听，其实我一路都有逆服癖噶，我一路都系中意夜晚黑嘅时候咧就会着我嘅太太嘅衫，系啊， 系、okay, 啊，即系本嚟男性， 佢系男性嚟嘅，咁、但系佢就佢中意着太太嘅衫，佢觉得佢就系女性能够化妆，能够 裸裸啲。 能夠可以嘅就係整到好靚，可以化妝啊，可以整容啊，各樣嘢嘅話，佢覺得好開心咯。所以咧，佢就突然之間佢就個變咗性咯。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冇乜所謂啊，係佢自己嘅生活嚟噶嘛，係佢自己揀噶嘛。 其實我懷疑嗰種心態咧都幾辛苦喎，即係你嗰樣嘢你隱藏喺心裏邊，好想做，但你又唔講得出嚟，又做唔到。其實我即係我係都戥佢哋辛苦嘅。 我。读男校啊嘛，我好记得我哋 form three 咧有一个男同学仔，佢系比较即系柔弱啲啊，同埋佢用啲嘢咧，譬如话个个男仔都系用深色嘅书包，佢系一个粉红色嘅书包。我好 可能佢屋企买嘅啫， 唔系即系你睇得出噶，即系你睇得出佢嘅动静啊，系啊， 比较女仔啲嘅， 系 女 仔啲 嘅， 系啊，同埋佢系比较即系柔弱啲，又瘦削削咁样， 实俾人笑啦，实俾人玩啦， 因为你知啦，男校一定系俾人欺负，当然咧系呢样系真系唔啱嘅，但我记得，因为当时都讲紧几廿年前呢样嘢咧，系大家真系不能够接受。 好接受，系冇错。 但我都明白嗰个同学咧，佢一细细个，你谂下 ，form three 都系十四五岁，已经系咁样样，即系话佢其实佢潜藏就系咁样样。 但佢除咗用粉红色书包做啲乜嘢，令到你 即系佢嘅身体语言啊，讲嘢啊， 即 系书包我只系一个 symbolic 话俾大家听嘅啫。其实佢好 女 仔化嘅，系啊，好女仔啊，讲嘢阴声细气啊，即系。咦，嗰啲嘢咧， 咪得啦！我哋嗰陣時候都應該有一啲嘅稱號嘅，有啲稱呼咧，唔係咁樣話你係咩啊？係 啊，咁樣咯，即係我覺得有啲嘢咧係真係天生。 咁後尾有冇再遇翻咧？ 冇愉快啦，冇愉快啦。 因为我 点 解咁讲咧？我有时咧细个系咁样样，未必等于佢大个系咁样。我嗰时小学咧，唔知而家有冇听啊？有一个花名叫靓女嘅，男仔嚟嘅，佢样咧好有女仔嗰种五官啊，即系好清秀嘅。咁同埋可能都我而家唔系好记得佢有冇你所讲嗰啲女仔嘅动静嗰啲咁啦。但系总之佢花名叫靓女。后来咧经过好多年啦，啱先我哋同学聚会啦，喂，好 man 啊，完全唔系嗰回事嚟。咁、所以我又觉得。未必嘅，大家都细个，咁嗰阵时可能佢真系有少少女性化啲咯。 因为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咧，就小朋友嘅成长咧，咪几多岁几多岁先至会知道嘅就系自己究竟系男仔定女仔噶嘛。即系对于喺性别嘅认知咧，女仔又会快过男仔噶，即系等等等等。我会觉得就系话，其实就算系佢系点样嘅。都应该要尊重咯，系嘛？又冇乜所谓嘅，就系话即系佢细个系咁样嘅，大个就会好啲噶啦，或者系细个唔系咁样嘅，大个会变好，点都好啦。即系每一个人，我觉得系独立嘅个体嚟嘅，系嘛？佢有啲乜嘢嘅取向，又或者系佢自己，总之佢开心就得 啦。唔好影响人哋咪得咯。 点会影响你啫？关你咩事啫？ 唔系即 系 咁讲啊！如果佢想去女厕定男厕 佢唔会系嘛？ 唔系有啲人真系会噶。如果佢着女装咧，佢好想去女厕。 所以而家我觉得一个非常之好嘅就系，其实系你会见到有一啲洗手间嘅，就系佢既有一个男人个样，跟住有中间 slash， 跟住一个女仔嘅样。我觉得咁样嘅话几好啊！你唔会令到大家都尴尬。 系啊， 都系。 我觉得社会而家应该要开放啦，因为既然我哋嘅社会系有呢一啲嘅朋友系会有一啲咁样嘅取向嘅时候，我哋系咪应该要尊重每一个人自己嘅选择咧？ 听完早排咧。如果你記得個中學生咧話要頭髮嗰個問題咧，就係平機會咧，而家仲處理緊嘅喎。 係 啊， 好啊，大家討論下咯，係嘛？討論下應該要點樣？係咪一定要係長頭髮定短頭髮咧？男仔 性別認知咧，佢都想搞清楚。 到底點解男仔唔可以留長頭髮咧？咁樣 錯啦。 不過呢個都係好固有嘅，我哋以前都係嘅啦，嗬，講過就 係啊， 細個由到而家都係嘅。头发一定是女仔可以长，男仔不可以长。 事后即系时间唔同咗啦，即系我觉得呢啲咁嘅嘢嘅话，对有啲咩好处啊？ 冇错。 等下打静晒嘅， 听紧你 讲 啊！ 我你呢个问题真系，即系我真系答唔上啊！你哋讲得啱。 因为佢就系话你男仔，我点解一定要系短头发？系咪 啊？咁啊，点解短头发就乖，长头发就系曳？系咪即系？ 系啊，因为我都试过一啲好尴尬嘅嘢嘅，就系咧，你知道我自己好男仔啦。其实我好长时间嘅话，我系短头发嘅。我试过有一次嘅话咧，俾厕所个阿婶咧，死都唔肯俾我入去女厕。 唔系啩？ 系，但系 公厕厕所 唔系。出面嘅有一间食肆嘅厕所，食肆嘅厕所，咁跟住我入去嘅时候，佢话喂，你唔入得啊！跟住我就话我系女仔嚟噶，咁跟住佢就话 你 个头发，佢又嗰阵时候剪到个头发好短啊！ 虽然系啫，你一开声知你女仔啦。 个头发好短啊，跟住佢话佢唔俾啊，咁我就话我系男，我系女仔，我真系女仔嚟噶，咁跟住佢就话唔好，佢话因为你话你系女仔啫，我都相信你系女仔，但你入到去嘅时候会令到喺里面女厕嘅人觉得好不安。他们不知道嘛。即系喺里面度出嚟嗰啲人点会知嘅啫？唔通我系女仔，我系女仔，我系女仔，我唔会 我真 系 冇 听 过呢啲 case 喎。 我只不过系剪到个头发好短好短，差唔多系 skin head 啦。我系试过有一次嘅就 系 佢阻止我唔俾我入女厕咯。 系 啊， 系 啊，就真系有啲咁嘅情况。 真系入唔到。 就短头发，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就去等佢出咗去嘅时候，我就想入翻去，我喺出边度兜一圈，跟住我等呢个个姐姐消失咗之后，咁我就接入翻去。 哦 ，OK。 咁我真系去唔到男厕噶嘛？ 咁但系如果跟住呢个姐姐嗰个定律，咁如果我或者马小强甩个假发又入得咩？即系如果你有头发嘅长度就可以决定你入唔入嘅话， 所以咪就 系 佢有一个既有嘅谂法嘅，就系剪到个头咁短嘅话，一 定 系男人。佢入到去嘅话会令到里面啲女仔好不安，我就系唔俾咯。系啊， 即 系 知你 系 咪渣渣 弟？ 阿郑伊健呢个入得。 嗱，你又啱，可能佢就我点知你 系 咪渣渣弟 啊？ 系嘛？你个头咁短嘅话，你一定系男仔啦。你个头发咁短就一定系男仔。呢一样嘢，我觉得对边个嚟讲有好处啊？冇人有好处系啊！好笑啊嗰次，你都唔俾我入，你明唔明啊？ 你唔好剪短头发啦！ 好在我冇濑尿啫。 Wrapped around each other, trying so hard to stay warm. That first cold winter together, lying in each other's arms. Fiction knows all these, falling in love so desperately. Honey, I was your hero, and you were my leading lady. We had it all, just like Bogey and Bacall, starring in our own late, late show, sailing away to Key Largo. Here's looking at you, kid, missing all the things we did. We can find it once again. Honey, can't you remember? We played all the parts. That sweet scene of surrender, when you gave me your heart. Please say you will play it again, 'cause I love you still. Maybe this can't be the end. We had it all, just like Bogey and Bacall, starring in our own late, late show, sailing away to Key Largo. Here's looking at you, kid, missing all the things we did. We can find it once again, I know, just like they did in Key Largo. We had it all, just like Bogey and Bacall, starring in our own late, late show, sailing away to Key Largo. 网上情，你的心态决定你的状态。人生的经历是一次一次的新陈代谢，发生了的开心和痛苦都会过去。人的成长过程就由很多次的选择来组合而成。我们揀了什么，在个当下就会失去什么，而失去了什么其实亦都得到一啲嘢。人生难免有遗憾，不过唔需要太感叹嘅。毕竟人嘅能力有限，唔可以捉住人生中面对嘅所有嘢。你应该庆幸嘅就係仲有得揀，应该珍惜嘅就係自己已经拥有嘅嘢。唔需要太坚持一定要行啲咩路嘅，亦都唔需要太担心搵唔到方向。每一个人嘅人生冇地图，冇使用手册可以参考。行的路和我们预想中有时真的会不同，不需要担心跟着条路行，可能前面的路不是那么好行，不过你一定会见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景色，说不定可以遇到很多新鲜有趣的境遇。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摸着石头过河的了。有人说人生如戏，可惜这套戏没有剧本可以排演，不过应该庆幸的主角永远是你，就算表现得好或者唔好，都唔会担心俾人换咗个角色。你中意点样演就点样演，反正冇得 NG， 冇得再嚟，不如好好享受当下，选择自己开心嘅方式，用你嘅方法演落去。唔可以埋怨自己嘅出生唔好，唔可以认为自己嘅条件唔好。我哋唔可以选择自己出生嘅环境，但是我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我们不可以逃避眼前困难的境况，但是我们可以调整面对境况的时候的心态。人可以心平气和去看待一些不好的事物，接着你会发现原来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差。改变心情，转换念头之后，事情就会好很多， 因为你的心态啱，事情亦都会更加好。心态决定我哋嘅状态，快乐喺不美好之中找到美好。有咗平常心，人就可以松容面对一切；有咗同理心，你就可以体恤别人；有包容心，你就可以容纳人哋同自己嘅差异，接受自己由今日开始快乐活出你自己想过嘅生活。 头先咧，听李丽月讲咧，佢话以前咧，即系剪一个叫做嗰啲青头啊，系咪？ 系，冇错，短到好短嘅， 好短啦。 嗯， 其实我想讲有啲嘢咧，当你过咗某个年纪，你真系未必会做嘅。你而家仲会唔会好似以前咁，即系剪一个呢啲咁嘅头啊？你估？ 而家其实我系想嘅，但我就会好惊，我就系啲白头发会更加角。 即系而家有好多其他嘅谂法， 有好多谂法噶。 即系我以前咧都会追啊，见到人哋哇好型、啊，都会想学一下。即系唔理自己着得好唔好睇啦，或者自己啱唔啱嗰种look，你会唔会系嘛？主角即系有少赶潮流啊！ 我最想咪着嗰啲阔泥皮嗰啲裤咯， 叫咗你唔好啦， 系咪喇叭裤？ 唔系啊， 唔系啊， 佢中意嗰啲好日式嘅， 系啊，阔泥皮咁 设计师嘅嗰一种啊， 佢都高啊，都着得嗰啲裤都 carry 到。 唔系所有高嘅着嗰啲裤都 carry 得好， 长颈鹿未必 carry 到。 系啊，佢要啱佢个 style 先至得噶。你其实你而家咁样系最好嘅，系啊，即系着恤衫跟住西裤， 行政 look 突 破下。 其實有時你穿啲運動裝，我都覺得係真係似喺唔好講算啦，係啦，即係似一啲即係上一年紀嘅老人家。 我唔開心啊！ 公園， 佢有一次咪記唔記得啊？著咗成套嘅運動裝翻嚟嘅，就係加上你嗰啲行路嗰啲姿態啊，你都覺得好奇怪。冇，我講真啫， 做自己啫， 你做翻自己，你中意咪得咯，你舒服咪得咯，做乜理人哋嘅眼光啫？ 我係要買條闊褲。 好啊，你著翻翻嚟睇下。 啊！人哋笑你唔关事啊！ 喂，点解唔得？点解唔得啫？人哋嗰个人哋着女装都得，何况系咪先？你都系着翻啲 sport wear 啫嘛，你咪着咯，系咪先？ 好啦，我谂下先啦， 做下自己咯， 听下先。 好，可以嘅，你咪试下咯，你咪试下咯。 嗯，系好。 你咧，咁大佬你有咩想着噶？ 我而家有咩想着？ 想试或者 有咩想试？ 系啦， 我咩都想试噶。其实，你见我陆陆续续，我都会有。着翻嚟嘅喎， 你有？ 有我唔講，我都係 T 恤就話 T 恤牛仔褲係每一日都係咁喎， 顏色嗰種 墊咗前面啲頭髮係嘛？ 係啊，你冇呢啲係啊？ 你咪嚇呢啲錢係㗎啦！ 我有買，我嗰日先，我琴日先屋企試一條橙色嘅褲， 咦好睇啊！你著啲 你 OK 啊？瘦麻麻，你應該著咩都 OK 嘅。 我而家頻臨想抌佢邊緣，即係佢 點解啊？你著一次， 因為我著咗之後，我覺得唔好睇啊嘛。 唔係你知識，點解你買咧？ 係啊， 我都唔知點解。 哦， 我買過啲我自己。你都唔知點解 啊！灣仔嗰條粉紅色褲冇咗咯，可以唔使買咯。 你知唔知點解啊？ 我唔知， 因為我買咗。 佢驚你買， 我驚你買咗。 濟州之東南大約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移向朝鮮半島一帶。同時，熱帶低氣壓桑達集結喺首爾至西南大約41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緩慢移動，橫過黃海。预测天晴酷热，但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94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53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76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2.2，跌4.6；阿里巴巴91.2，跌0.9；恒生中国企业70.32，跌4仙；盈富基金20.6，跌8毫；美团179.8，升3.5。吉利汽车17.32，升1.82；友邦保险77.15，跌1.85；比亚迪股份295.8，升1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72，瑞士法郎8.261，澳元5.488，加元6.133，新西兰元4.946，欧元8.034。每百日元对港元5.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3点，升131点。港金报1650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92美元，卖出17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两宗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元和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火炭路去骏阳村近住元和路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快线的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啦，车龙系排到去爱民村。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就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香岛道34号一段比较挤塞，去黄竹坑方向的车龙比较长的，排到去香岛小竹。反方向 去赤柱咧，龙尾就喺乡村俱乐部。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兴华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南西街。在新界方面咧，主要都是荃湾区一

但咁我上网睇下啦，咁佢讲咗好多关于蟹嘅嘢，咩禁忌， 要放尿， 边度又唔好食，系边度咧就要洗干净。 死蟹一定唔食得， 系佢有话死蟹 一定唔可以， 一定唔可以食。即系就算你见到嗱，呢个我个人意见啫，摆喺冰上面咪有啲街市咧，有啲系叫做诶瞓咗摆喺冰上面嗰啲嘅， 得啦，都唔得啦。 虽然佢嘅价钱系平好多，不过千祈唔好冒险。 系。 千祈冇错，你琴日食咩蟹啊？ 我琴日唔知啊。 点解啊？ 我系唔理噶， 即系好多蟹。 我男友嘅就系唔系好多蟹，系佢负责。总之佢就蒸咗出嚟嘅话咧，我即系得一样嘢嘅啫，我就系用好多醋。 哦， 你去点？你明我讲咩？ 我明啊。 尤其是嗰个蟹壳，一倒落去嘅时候，跟住刮刮刮刮刮晒啲膏，跟住咧倒落去个口嗰度，哇！我哋就话好开心，我就会好满足噶啦。 蟹真系好， 同埋好食咧，呢一个人一定咁样嘅。 蟹真系好味， 咁咯， 冇错。 系啊，咁真系开始食蟹嗰个人嘅话，真系好犀利。 冇错， 咁得人惊嘅，好似外星生物嘅嘢。点会知道佢咁好味嘅？ 龙虾都系噶，龙虾都系好丑样噶。 系啊，你知唔知咧？以前蟹俾啲古人嘅感觉系乜嘢嘢？ 外星生物咯， 仲有 怪物咯， 仲有咧， 唔食得嘅嘢咯， 有毒嘅嘢。 唔系嗱， 妖精 系啦，近啦，即系啲唔好嘅嘢。你谂下佢， 妖怪 佢有个壳，然后 有 打横行， 系啊， 你觉得好奇怪啊？咩嘢 啊？同埋佢会觉得佢好阴湿啊。 系啊，因为佢系喺嗰啲阴湿嗰啲地方，啲石 啊 嗰啲位度住噶嘛。 得光明磊落，以前古人梗系要正气噶啦，佢就觉得蟹咧系嗰啲好。即系小人嗰啲嘢嚟 嘅，你细个有冇捉过蟹仔啊？ 系咪？ 系 有冇捉过蟹仔啊？你哋 有啦， 好开心啊！ 跑得好快嘅，原来 喺海边 一见呢嚿石咧，哇！成只 跑得好快嘅， 永远就系捉啲翻去屋企养咧，跟住第二日死晒。 通常佢就系你一揭开嗰嚿石，佢会跑出嚟，跟住咧你就用嗰嚿石再大石砸死蟹， 咁佢咪死咯？ 咦，咪死晒咯？ 你有时你边又可以反应得咁快？ 咁系细路仔系 停止佢。逃跑啊嘛！ 系有冇食过日本嗰啲炸嗰啲蟹啊？红色 有 有软壳蟹， 一袋一袋咁样当零食食咁啊！ 冇错啦，嗱，今日咧我主要讲咧就系有冇听过一蟹不如一蟹？ 有 听过， 系就系呢个蟹啊？ 系啦，就系食嗰啲蟹。咁啊，先讲少少关于蟹啦。你知唔知蟹原来有好多名噶？ 唔知啊， 螃蟹。 唔系，直情即系你咩蟹咩 完全唔同嘅， 即系脱离咗个蟹字， 即系唔单止种类多， 冇错， 系啦，其实佢就系你仲有另外一个名嘅，例如波仔咁， 系啦，仲有四个别名， 真系 四个， 我哋识唔识噶？有冇听过？ 你应该唔识噶啦，我估。 咁同埋而家冇人用噶啦，系嘛？ 应该冇人用噶啦， 系以前， 系啦，以前 古人， 古人嘅，因为有啲好优雅。你有冇见过啲国画画虾蟹啊？ 有， 好靓， 即系等于你嗰啲鱼托， 系 啊， 鱼托咁样样，但佢哋用水墨嘅， 系啊， 系啦， 松鱼虾蟹呢啲都好靓嘅， 系啊，好靓， 整喺度咁样又多留白咁样， 冇错。啊，先讲少少题外话，虾你知唔知点解呢个虾？ 虾点解会叫做虾？ 系啊，其实嗰啲系啲即系音嘅字嚟嘅，即系 咩叫音嘅字啊？ 譬如话佢虾咁，佢就虾咁咯， 即系个音 系啦， 即系等于喵，佢就叫声系喵，即系叫做猫啦， 冇错啦， 系咪咁嘅意思啊？ 形声字冇错， 呢个比喻 形声字 系虾，点解叫虾？ 我拆开少少虾， 因为佢一闹出嚟就虾，又闹又闹到虾啦咁样， 系嗰只虾，好开心，好多， 我谂起阿柠檬， 系咪应该系咁啊？因为一闹嘅时候咁咧，多数咧觉得系一堆嘅，所以嗰啲人都会好开心，觉得满载而归就。哈哈哈哈咁笑。 嗱，我俾啲 tips 嚟啊。虾就咩色都有啦，又黑色啊，又透明啊，又 黑色嘅咩？ 唔系，即系近嗰啲灰灰暗暗嗰啲色咧，系咪？俾个 tips 嚟，一煮熟佢变咩色？ 红咯， 系啦，红。 所以虾 唔系佢咧，就因为咧，佢啲虾咧，古人话咧，啲虾咧入落啲汤度咧，即系滚水咧，就好似红虾咁样样，所以咧就叫做虾啦。 哦， 系 红虾，所以虾。 系啦，即系好似 你谂多咗，我觉得如果系见到啲虾咁样会比较好啲，我接受呢一个。 O K， 见到啲虾点解会哈哈哈咧？ 因为开心咯，因为多咯。 咁見到蟹點解唔開心咧？見到 魚，因為蟹梗唔開心啦，佢鉗你噶嘛。 咁魚咧？ 蝦唔會噶嘛。 喂，你講話時話蝦會唔會襲擊人嘅咧？蟹真係會鉗人嘅。 係啊， 蝦有蝦有冇襲擊能力嘅咧？可其實 佢最多咪揾條 彈啊彈啊 咁樣咯。咁啊最多有幾滴水，且冇嘢。 所以幾慘。 係啊， 即係繼續又係 唔大啊。係啊，且 其實蝦幾慘喎，佢冇乜保護自己能力嘅喎， 嚇。哦，可以咁講啦。 係嘛？ 係啊，同埋蟹點解陰濕咧？你知唔知佢住喺邊㗎？啲蟹 泥裏邊， 唔係佢咧 間裏面咯。 佢咧古人，我陣間會介紹嗰篇文章。佢咧因為咧佢好陰濕嘅，佢咧佢自己唔識即係挖個窿出嚟自己住， 住人哋嗰啲窿， 霸人哋嗰啲窿。 嗰啲叫寄居蟹啊嘛， 唔係寄居蟹係霸嗰個蟹啫， 係啊。 你知唔知佢住喺啲乜嘢嘅即係嗰啲淺灘嘅窿度啊？ 龍蝦。 唔係龜咁大隻，佢係 即 係有啲陰陰濕濕嗰啲咁樣，係、uh-huh. 啊，住咗啲蛇同埋蟬嗰啲窿。 哦， 係啊， 即 係 人哋啊整咗個窿，跟住佢出咗去揾食嘅時候，佢就自 己吞。 咁如果胡主翻嚟咧， 好樣衰啊嘛，吞入去，佢就咩啊？你嘅咩？ 係啊，胡主翻嚟咪攞個夾入佢， 即係我住咗啦。點啊？咁啊？ 咩啊？ 做你㗎？ 係啦，好。稳定未啊？四个名， 唔识啊， 唔识，你都话我哋唔识，我哋未听过啦，不如你讲啦。 我直接讲咧。 好啊。 第一个名叫无常公子， 无常公子， 呢个听过， 听过啦，系嘛？有啲印象咧，一讲你就有啦。因为佢咧，无常公子咧， 冇肠就 系啦，冇肠嘅， 哦，冇肠嘅， 同埋咧，古人觉得咧， 我哋讲紧大闸蟹啊，啲冇肠。 嗰個係啲毛好長，佢呢個咧就係冇長狀嘅長狀， 冇長個個長。同埋咧，因為蟹咧好真係好好食噶。古人認為咧蟹係最好食嘅嘢之一，因為咧你喺海嗰度撈上嚟咧，佢話基本上你整熟佢咧，唔使落鹽咧， 的確係鮮甜噶。 係啊，佢話唔使落鹽， 唔使調味。 第二啲嘢就唔得， 係咪？ 係啊， 所以我就覺得蟹真係好好味，即係人間嘅美食咯。 切開佢嘅鉗， 係啊， 佢啲肉 冇錯，即係分解嘅時候係咪？ 真係美味到不得了， 仲要將佢個身體擘開兩倍， 一人性，一人性盡在顯露， 好痛。 哇！佢个钳真 系好 细 啊， 一开出嚟嘅时候，哇！鸡髀肉 同埋佢扯出嚟咧，如果原只咁样， 哇！到不得了， 几肥美啊！再好似你咁样饮啲醋咧，真系不得了。 醋系真系最 fit 嘅， 系啊！再加杯黄酒， 哇！ 热嘅，因为佢话因为嗰个寒凉啊，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仲要加啲姜，或者系用啲热嘅黄酒。 我唔理啦， 唔理啦。 我会配沙茄咯，有时 配沙茄热嘅， 配 沙 茄热 沙 茄，热沙茄， 不得了， 哇，不得了，真系 配咩都好食， 系啊，好细流， 整咗几多只啊？ 一只咋，好大只，因为唔系好大只，我唔知佢咩嚟噶， 即系两个人每人一只，系咪呢只？ 每咪一只两个人，因为我哋有好多海鲜大餐，即系我哋又有虾，又有蟹，又有鱼， 海鲜大餐真系嘢，好开心。 其实点解会咁嚟咧？因为呢一排咧，我哋成日去睇翻嘅就系阿倪康先生，又或者系蔡澜先生嘅一啲佢哋讲紧嘅食嘢。我对佢流浮山咧，讲话佢哋都去，唔系佢哋嘅文章里面啊，讲述佢哋去流浮山，佢哋叫啲乜嘢，叫啲乜嘢，我就话不如我哋又试下，系咁样咯。跟住你发觉我就系哇， 好开心， 系啊， 好开心， 鱼虾蟹咧，即系除咗我哋赌之外，我系食系，鱼虾蟹都好玩嘅，系咪？ 其实 千祈唔好赌博， 系啊。同埋咧，古人咧对食蟹咧都好大阵仗嘅。 梗系啦， 你知唔知佢哋咩时间最 秋天？ 冇错啦，仲要有啲乜嘢嘢陪住佢哋咧？ 菊花。 冇错啦，你一路上谷，一路食蟹，一路倾偈。 咁如果冇菊花点算啊？ 自己咪出买。 系啊， 为咗食蟹要专登买菊花。 喂，佢哋成套嘢先 为之正啊！啲婢女。 系啦。 你又咪走出嚟？ 即系如果你清流，咪清流一套咯。如果你酒楼咪酒楼一套咯，即系古人系咁样，系啦，食下蟹啊，食下菊花，唔系食下菊花。 颜色就靓咯， 老师你。 你食菊花 唔系唔系唔系， 菊花都有噶， 可以食噶， 冲水有 啊，白竹噶嘛，白菊花 冇错啦。咁其实佢仲有三个名嘅，吓、 嗯， 仲有三个名咧就都几文雅下嘅。 系，我唔识噶啦，文雅， 系啦， 我系市井噶嘛。 除咗无常公子之外， 系啦，再话俾大家听佢仲有啲咩名吓、 啊。 有一个咧，佢叫做 点解叫公子啊？ 无常公子 系啊，点解唔可以系无常公主？即系点解有 专称 冇分男女？ 因为蟹咧，佢觉得咧嗰对钳咧好有攻 击力， 好男性啊！即系如果你话无常娃娃，你觉得系咪不 不笑佢啦？ 你娃娃 佢。 咁点解娃娃鱼又叫娃娃鱼咧？ 因为佢唱歌佢 娃娃声 系啊，佢好似细路仔叫咁样啊嘛，娃娃鱼 冇错啦，所以咧就叫做 仲有另外一个名， 仲有三 个名， 仲有三个名， 而家即刻话俾你听啦。 好，哇，你成答嘢 系啊，有一个咧叫菊下郎君啊。 菊花下郎君， 菊花个 菊花 系啦，即系形容咧 赏菊嘅时候，大家就会食噶 啦。即係佢哋嗰啲嘢咧，好文雅嘅，就是、郎君咁，如意郎君就係咁嘅意思啦。同埋通常咧，呢啲都係男人嘅，男人一齊食蟹啊、飲酒啊、賞菊嘅。女士， 我覺得就怪多餘嗬，唔通你走去買嘢嗰陣，我就係喂，啲菊下郎君幾錢？ 無常公子，俾兩隻我。啊，係我都唔知 道， 係我唔知你講乜 介紹，而家有冇無常？一隻唔係一，幫我揾一個菊下郎君，一個無常公子。 又或者話，今日你啲菊下郎君幾靚喎？講咩啊？ 死你啊！嗱，仲有兩個咧，都好文雅嘅喎。一個咧叫做橫行街市， 橫行。O K， 咩街市啊？ 街市啊， 街 系介绍个街，市系即系新鲜将士个事，即系佢觉得咧横行街市咧，横行其实好霸道，好人憎嘅，咁啊又再 balance 一下，系啦，咁啊最后仲有一个就系咩咧？就系角索啊， 角索 成索。同埋成熟嘅索，因為咧佢呢個咧係啊，係形容佢隻蟹打橫行嘅時候嗰啲聲 哦， 索索索索索 索，係啊， 佢真係咁噶， 的確係， 同埋嘔泡嗰陣，噗噗噗噗，有冇留意？ 我冇留意， 係啊，佢哋行嘅時候咧，側邊嗰啲索索索索索索角索啊嘛，係咪啊？形聲啊嘛， 係喎，好耐冇見你作句啦喎， 角索。 好耐冇见细路长喎， 系咯， 好耐冇见细路长，细路长已经逃学好多年， 细路长已经大个啦， 唔紧要，大个有大个作啊，嗱，你是但拣一个四个名，你拣一个作啊， 突然之间听到，原来妈妈今晚会食蟹，今晚叫咩话？无常公子啊， 系啊， 哦。咁我哋就会蒸食唔食讲。 梁公子， 无常公子是不需要长的，因为他有高很好嘅吃。 哦， 系咪先？ 系 系 啦， 系啊系啊。 咁所谓一蟹不如一蟹咧，其实呢个咧，即系呢个典故就系点嚟咧？ 嗯、 就系一个人啊，叫艾子啊，艾系艾文楼个艾， 上面两个草花头。 叫艾子，系咪？OK。 阿艾子有一日咧， 冇人识艾曼楼啦。 系啊，我啱讲冇人识啦，旧嘅电影嚟 ，Emmanuel 啊嘛，梗系啦。 咁啊，艾乜乜好啊？ 艳情电影嘛。 如果想有两同学有 association， 艾乜乜好啊？ 唔使啦，艾威， 即系阿威哥嘅细佬，阿艾子，系喎，呢啲近代啲喎， 系啊。 好，咁佢有一日咧去海滩行下行下，见到一啲咧又圆又扁嘅嘢，就问：喂，呢啲咩嚟噶？跟住嗰人就话俾听：嗱，呢啲咧就叫做蚌蟹，即系蟹啊。咁啊，跟住又行啦，行下行下行下，又见到一啲嘢。咦，呢啲系乜嘢嚟噶？咁跟住嗰人又话俾阿艾威个细佬阿艾子听：呢啲都系蟹嚟噶。但系咧，佢话：咦，点解咁细只嘅？佢话：系啊。咁啊，再行下行下行下。又見到一啲蟹，又問那個老友：喂，呢啲咩嚟㗎？咁佢又講俾阿艾威嘅細佬阿艾子聽，都係蟹。但係咁艾威嘅細佬 越嚟越細嘅， 係啦，越嚟越細嘅，真係真係乜嘢啊？ 一蟹不如一蟹， 細蟹不如大蟹，大蟹不如細蟹。烏細蟹變大蟹，大蟹變細蟹。 阿梁生作一句。 作边句啊？ 你中意 用蟹啊？ 哦，一蟹不如一蟹。马老师的课程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好句好句， 得唔得啊，老师？ 得唔得？ 得唔得啊，老师？ 得。 响黏黏啦，响个黏黏啦，落糖啦。 哦，停止啊！ 响 黏黏嘅时候唔可以喐。 系啊，唔可以喐。 好。 你笑脸占据脑内，不知短短几年，这短短几年，信仰也改变，世界再暗也有你性格感染，但你都必变暂变，令一年愿尽力地活着 ，just like you're still right with me, right with me。到最尾与你再见，愿随意听你笑抱你知，有每一天。 昨天我妈赞你喎、 啊。你妈咪赞我？ 是啊，我妈咪说你是一个好老师啊。 真的？嗯、她怎样说的？快点说给我听。 她说无论你做些什么事，只要我们不要学，那就已经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了。 啊、 唯一一样东西叫我们要学的。 是什么？快点说快点说。 就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丰收快活人。哈哈哈哈哈。我越听越开心的。 梁继章、李丽蕊、马表强，丰收快活呀！ 好，十一点二十九分啦，吓咁啊，丰收快活咧，一翻嚟咧会讲下电影啊、电视啊等等啦，吓咁样样。33度嘅气温，咁都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相对湿度60%。 冇错，咁一阵间嘅话，我会介绍嘅就一个纪录片，你会介绍乜嘢啊？ 一套 旧 嘅国产嘅电影，我觉得都几好睇，有一阵嘅乡土味喺度。 有冇香港味啊？ 冇， 乡土味得好，非常好。好，喜欢睇嘅朋友翻嚟咧，可以听听我哋推介嘅或者介绍嘅电影或者电视啦。先喺11:30，我哋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Mira 红馆演唱会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仍然喺伊丽莎白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卫生指数稳定。据了解，佢嘅父母朝早8:00曾经到医院探望，逗留到9:00离开。据悉，由康文署助理署长领导嘅调查工作小组，将会喺下昼喺红馆首次开会。机电署人员今朝早到红馆跟进事件。另外，演唱会监制林浩源发表声明，话正积极配合警方同各政府部门的调查。他话冇谂过逃避责任，从事呢一行20多年， 今次出现重大事故感到痛心疾首，并向伤者、家属、观众、舞蹈员和所有合作过的伙伴致歉。有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代表认为，在 Mirror 演唱会事故中，除了技术问题之外，也都应该调查演唱会的程序以至彩排安排等决策问题。香港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内务副主席陈永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事件同时反映舞蹈员权益问题，他们很多时因为叫价能力低难以争取权益，亦都有个案在受伤追究之后被主办机构列入黑名单，失去工作机会。另外，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在同一节目说，舞蹈员就算签署服务协议亦都未必是完全的自雇，如果经劳工处调查之后一旦属于假自雇而雇主不承认，就要经法律解决，循民事索偿解决工伤问题，需时将以年计。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信报访问的时候说，其中一个即将公布的措施是缩短检疫日期以减低对旅客回港的不便，但缩短多少日有待同医务卫生局、医管局审视各方数据之后再决定。至于具体应该同海外定是内地先通关，他说两方面都要做，互不排斥。李家超强调，本港同内地一直保持沟通，会向内地反映本港情况。至于政府有意为安心出行加设红黄码，李家超说，将确诊者转为红码之后，不单只要佩戴电子手环，亦都不可以离开指定处所。至于哪些人列入黄码，他举例说，海外入境人士、密切接触者等都存在一定风险，应该纳入黄码，不能够进入一些高风险场所。南韩新增44,68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21个患者不治，累计超过1982万宗确诊，25,000多人死亡。重症患者个案有287宗，再创两个月以来新高。南韩防疫部门向60岁以上人群和免疫力较弱等高危群体提供的电话咨询服务今日起取消。韩联社报道，在近期重症病例增加的情况下，做法引起民众担忧。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但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23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60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02点，升1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04.4，跌2.4；阿里巴巴91.25，跌1.85；恒生中国企业70.52，升0.6；美团180.9，升4.6。盈富基金20.64，跌4仙；吉利汽车17.18，升1.68；友邦保险77.3，跌0.7；比亚迪股份297.4，升11.8；长城汽车13.46，升1.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2.68，瑞士法郎0.951，加元1.281，人民币6.748。英镑兑美元1.219，欧元兑美元1.023，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8点，升137点。港金报16,5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77美元，卖出1,76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呢一个戏咧，其实咧，如果我想咁样讲，你哋有冇睇过《Cast Away》啊 ？Tom Hanks 嗰套2000年， 有 就讲到佢嗰个人咧喺嗰个飞机上面撞机啦、失事啦，咁啊，最后喺个荒岛度流落咗喺荒岛啦。呢、一套我先介绍，我而家想讲嗰套叫做《Keep Breathing》，叫做拼命呼吸，其实就系《Cast Away》嘅女装版。是一个墨西哥的女演员 Melissa 做的。咁啊，成套戏咧，即系由开始嗰十分钟咧，即系讲佢失事啊等等啦。咁前边唔介绍啦。总之就系跌咗落个荒岛啦，同行嘅人都死晒啦，得翻佢一个咁样。咁同埋佢 pregnant 有咗 BB， 但系就未即系未系好唔方便，即系啱啱有咗 BB 嗰啲。好啦，咁佢点样度过佢嘅日子咧？咁样，本来如果你觉得 Castaway 闷唔闷啊？再先咁讲， 唔闷。开头以为会闷，同埋我就系得一个人啫， 一个人一个岛。 哇！佢真系好犀利，同埋佢拍呢一套戏，佢都好犀利。佢练到自己好大只，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一套戏系好犀利咯。 冇错， 因为得一个人嘅电影，我其实好难做 嘅。好难做。虽然加咗个篮球，但系个篮球唔识俾 reaction 噶 嘛， 系啦。咁但系呢一套戏咧，佢嘅处理手法系完全唔同嘅。佢咧将大半部戏咧。cut 翻去佢以前同阿爸相处啦，同老公相，同男朋友相处啦，即系基本上套戏，佢话佢跌咗落荒岛之后咧，就成日喺度谂嘢啊、回忆啊，咁跟住就已经唔关事噶啦，跳咗去另外一啲佢喺公司啊同佢 系啊个倒叙法咁， 冇错啦，系啊 cut 嚟 cut 去 cut 嚟 cut 去，即系我见到啲影评咧就形容佢嗰个比例就系60%同40%，即系反而少啲咧，就喺个荒岛上边。 点样求生？ 冇乜，其实佢都冇乜点求生，因为佢都系行嚟行去啊，自怨自艾啊，整啲木筏，但系又整唔到啊。其实咧，套戏几闷下嘅，即系我睇翻好多影评都话，其实咧，因为佢交代得太多佢之前喺城市里边嘅生活啊，变得拖慢晒，同埋喺荒岛里边冇乜嘢发生过嘅。咁所以系好多观众，即系佢咁写啦，好多观众会睇睇就已经觉得。冇乜兴趣再睇落去，咁我睇完就觉得麻麻地。 点解你会揀呢一套戏呢？ 因为我以为会系好似 Castaway 咁，有一啲叫 survival 嗰种嘅，点喺呢个荒岛，用由一个完全未过过荒岛生活嘅女性，仲要系大咗肚，点样去适应呢？咁原来佢个不足完全系讲翻晒佢以前细个同阿爸同男朋友又饮红酒食嘢，即系唔关事嘅，咁咯。 咁唔使咁样拍都得啊！ 系啦， 即系佢冇呢个意外都得噶， 系 咪啊？系 啦， 或者个女仔啫嘛， 演得啦。 系啦，基本上 系咪先？即系一个人独处。 所以如果大家想睇一啲叫做荒野求生戏咧，呢个系会失望嘅。 哦， 好快讲多半套吓。咁另外有一套咧，啱睇咗咧，就系叫《Security》啊，保镖啊，中文叫保镖。大家有冇睇过《Die Hard》啊？ 戴 克咧就是、Bruce Willis 咧喺一个大厦里边咧，点样对抗一队嗰啲叫做坏人？ 唔使担心，佢点都唔会死嘅， 点都唔会死嘅。 点样炸佢？佢冇嘢噶嘛， 实备到嘅。 呢一套咧叫保镖咧，就系咁啦，即系讲一个叫退伍军人，冇工做，冇人肯请佢，因为咧话佢情绪唔稳定啊。好啦，咁最后咧，终于有一份 secure 啊，就喺一间商场百货公司咧做嗰个 secure。咁因为佢本来咧就系一个军人里边嘅一个好叻嘅，但系因为咧。打仗令到佢个人咧好唔开心啊，成日都好抑郁啊咁样。而嗰晚呢一个百货公司咧，就有一队坏人啦，叫坏人啦，入黑帮咧，成队人入晒嚟，因为咧有一个女仔，佢哋追杀紧一个女仔，个女仔咧系走咗入嚟。好啦，咁就系讲呢一个退伍军人就好似戴克咁样啦，点样成晚一个人对抗晒全部揸晒机关枪啊，揸晒成嘅，咁咯，咁呢一个刺激性系有嘅，因为始终咧你单打独斗对抗咁多人咧，系制造逼到一啲紧张嘅气氛。咁就如果两者相比，我谂翻戴克真系好睇好多，即系仍然系前者系会更加刺激，即系咁。两套戏，一套叫保镖。紧张刺激嘅 ，OK 嘅。另外一套叫做 Keep Breathing， 拼命呼吸 okay, 明白。 好啦。 好，咁到我而家开始讲，定系休息一阵？ 好啊，休息一阵啦。 好， 好的。 今日12点后会有淑女关注组 ，yes， 关注大家嘅健康、 所关注嘅 美颜等等等等。 冇错， 记得要听啦。 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 冇错。 好啊，而家有咩歌听啊？ 明年新人不是我。 正。 明年为今天可记。重新再开始约见，就算三位不免怪异，迎接那发展，提提教趣事，尽力笑天意，画画过得很好会更易，谈谈满城事未怕讽刺。 用过餐巾包起戒指，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落了但仿不安，难道还要别人让座，还你那苦衷比我多，没法剔躺去解释某段情况，受过多少束缚，有谁愿意知得更清楚，行前到这身份见面留不低一点介意，未见沧桑可会诧异，还算个汉子，人成熟畅醉告别也可以，剩下咖啡三杯那冷意，难明白暗示就当天赐，微烫更的一张燕贴，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总算不错，被那分身的决心更新了我，才懂察觉不少不多，人共情意未能冰火，还我那所得比你多，待你开口庆祝我各自承诺，在那街口转过也同样有一位情， 康星远呢首《明年新人不是我》。 好啦，到我啦噃，要介绍呢个系一个纪录片嚟嘅，咁就系讲紧我哋喺香港嘅一班咧，就系香港外佣姐姐嘅生活，名称叫做《守护者》，英文叫做 The Helper。咁点解我会睇咧？系因为我觉得个中文嘅译名咧译得仲好过佢自己本啊《守护者》大家有冇谂过嘅就系话，其实咧所有嘅即系香港嘅外佣姐姐，佢哋不论系来自即系菲律宾啊，或者系印尼啦、等等等等，其实有冇去计算过？佢佔有我哋嘅總人口咧，係有成 9.3% 嘅喎。嚟香港嘅外佣嘅話係有成350,000嘅。咁點解會想拍呢一個 documentary 咧？咁就係因為佢會覺得嘅就係香港嘅呢一班外籍用工姐姐係好特別嘅。佢哋放假嘅時候去邊度啊？ 聚曬成 中環啦，係咪？咁啊，同埋嘅就係你會發覺點解咁得意啊？同埋嘅都好單一嘅啫。佢哋聚埋一齊嘅就係唱下歌啊、跳下舞啊、攞啲嘢食下、攞啲嘢出嚟賣下，係咁樣嘅啫。咁誒呢一位嘅導演咧，就係一位女導演啦，就係一位英國人嚟嘅。佢就覺得嚟香港嘅時候就會發覺點解咁得意嘅？每逢禮拜日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嘅就係一班嘅姐姐，佢哋就會聚曬喺中環呢一個地方。但佢既然係嚟到呢一度做嘢嘅話，點解一路以嚟都唔能夠融入我哋嘅社區咧？大家有冇諗過呢一樣嘢？ 有啊， 嚇！你其實都幾悶 嘅 喎。 而家我發現咧，佢哋好多人咧都係買一個帳幕。幾個全部咧帳幕陣，全部啲姐姐就喺裏邊傾偈啊、唱歌啊，有時幫佢做面膜、 因為天氣未必好噶嘛，有時你有帳幕咧冇咁日曬雨淋。 唔係一個帳幕，原來咧300,000已經有一個啦。我覺得咁好温馨啊，剪頭髮啦、寄嘢啊，各有各忙嘅。 係，雖則是温馨，但我亦都會覺得就係話，即係佢哋點解就係好單一，只係可以能夠嘅就係喺一個地方嗰度大家聚集埋一齊咧、其實我諗每一個人嚟到香港嘅話， 哋都應該有佢哋自己背後嘅故事，嗯、或者有佢哋嘅追尋嘅嘢。其實我哋有冇諗過咧、 嗯？ 但係佢就嚟到香港嘅喎，千山萬水離開別井，嚟到香港呢度打工。我諗佢哋都會有佢哋自己希望可以追求嘅一種生活嘅、啊。例如就係寄啲錢翻去，係、嗯、咪可以改善到嘅就係自己家鄉嘅原生家庭嘅，或者係佢哋自己嘅屋企人佢哋嘅生活之外，其實佢哋都有夢想嘅、嗯， 絕對有、 啊。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嘅咧，就係、是、其中佢嗰個故仔咧，我覺得都好 inspiring， 因為咧佢有一位嘅用工姐姐，竟然咧就係同自己講嘅就係話，我唔想好似一般嘅用工姐姐咁樣，到放假嗰日咧，我只係去到皇后像廣場度坐，我可唔可以有我其他嘅一啲我自己嘅生活咧？佢就突然之間覺得嘅就係、是，我可以好似普通嘅香港人咁樣啫，我去行山。 嗯、 有一位咁样嘅姐姐嘅，点解知行行下嘅时候，发觉原来自己系好中意登山嘅。咁、 嗯、 跟住咧，佢就会系自己去训练自己啦，甚至乎佢就系出国放假嘅时候咧，就会去尼泊尔啦，去日本度行山啦。佢、嗯、出咗名啦，以及嘅就系佢嘅雇主亦都好支持佢，佢哋就系一对英國嘅夫婦嚟嘅，就話你去啊，你去啊，你去追尋你自己嘅夢想啊！其實你唔係話淨係單止係嚟香港嗰度去幫香港嘅朋友去照顧佢哋嘅家庭，守護佢哋嘅家園。問題係在於你都有你自己想追尋嘅嘢嘅。咁佢就因為咁樣嘅話咧，佢就平時就會喺呢度做嘢，但係其他嘅時間嘅話，佢就會訓練自己啊，鍛鍊自己去登山咯。咁、你就會諗到 真係冇諗過。 其實佢哋都係 人， 同我哋都係一樣嘅咁樣咯。 冇錯， 當然你。另外一啲嘅即系遭遇嘅话，就系一啲比较系坎坷啲嘅遭遇啦。 咩、人都有。 咁譬如好可能就有一位嘅印佣姐姐啦，咁啊被佢哋嘅雇主就话佢偷嘢，但到最后尾嘅时候系无罪嘅、但系喺佢嘅contract 嘅期间系俾人解雇之后嘅话，其实佢系即刻要走嘅。咁、但系就无奈，佢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就滞留咗喺香港，即系冇钱走啊！但系佢又走唔到，留又留唔低。但系喺与之同时嘅话咧，又同男朋友咧就大一套啦，咁、所以有好多好多嘅嘢嘅话，佢哋都会面对紧一啲即系咁样嘅情况，唔知点好啊。咁、但系当然都会有啲个好心人会去帮佢啦。咁其实都系一啲我觉得好有血有肉嘅故事咯。所以你一路睇嘅话咧，你会发觉嘅就系其实都真系要好多谢呢一班嘅姐姐嘅。 系啊。 另外仲系因为系咁样嘅话咧，咪有一位嘅音乐老师，佢哋就会觉得嘅就系有啲咩嘢可以令到佢哋有多条出路，或者系有多啲嘅entertainment 咧，或者系娱乐咧，就帮我哋去组成咗有一个叫做 The Unsung Hero 嘅一个合唱团，全部里面嘅就系唔同类型嘅外佣姐姐，系啦、每一次佢哋放假嘅时候咧，就会练歌，跟住到最后尾嘅就系 表演嘅地方， 去表演嘅地方嘅就系 Clockenflat， 系啦，一年一度嘅呢一个咁样嘅音乐节、所以佢哋系好开心，从来未试过就系觉得自己可以上到去成为一个三分钟嘅明星，系啦， 做 一个主角，佢哋唱歌嗰首歌曲咧，亦都系佢哋自己系作嘅，咁就系话 Wish I could kiss you good night， 系、因为佢哋嚟咗香港帮人哋照顾佢哋嘅小朋友嘅时候，去 kiss good night 嘅系人哋嘅 B B。但系嘅就系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嘅话，喺遥远嘅他乡， 好多啲例子 嘅。所以其实你听嘅时候，你会觉得系好心酸， 系 啦， 心酸，系冇错。 嚟香港别真系好辛苦。 系啊，咁我就睇咗呢一个嘅 documentary，我觉得嘅就系推介可以俾大家睇。 我觉得咧，有啲姐姐咧，佢真系可以点讲咧，即系自己掌握到自己嘅命运嘅。嗰时我有一个外佣姐姐咧，佢星期日咧，佢求佢出去买少少日用品就翻嚟嘅。咁我成日都话，点解你唔去 enjoy 下去玩？买下嘢啊咁样，佢话佢要悭钱，因为佢喺屋企即系家乡嗰边咧起一栋楼，咁啊即系俾我哋睇嗰啲相咧，由买一笪地到慢慢起，即系你会戥我开心，哇！你间屋仲靓我，即系我心谂好大，同埋即系当然啦，系一啲叫做印尼嘅地方，你就唔可以同而家一啲香港嘅豪宅相比啦，但系就。擁有了自己的屋，終於起好了，他就走了，那回去就成家立室啊，結婚啊，就很開心。我相信他們都有自己的快樂與追尋的。 是啊，他們都有他們的追求的夢想的。 很感動 啊，是啊，好看的，我覺得 documentary 來的。好了，到你了。 好，我介紹這套就是叫13棵炮筒，炮筒就是泡茶的炮，筒就是木字邊同學的筒，是一種樹來的。 咁呢一套戲呢就係2006年根據一本國內一本小說《刀子和刀子》改編嘅電影，而女主角呢就係由我哋而家啱啱得獎嘅阿劉雅瑟，佢第一套主演嘅電影，因為佢係嚟自湖南嘅。咁呢一套電影呢就係話俾嗰個導演就睇中咗啊，當時佢都未叫劉雅瑟嘅。咁佢嗰陣時咧叫做劉欣啊，就做呢一套戲。佢嗰陣時得十零歲啊，就演一套小説《刀子和刀子》，其實就講一間中學裏面有一個壞女孩，佢就係主演呢、這個飾演呢個壞女孩啦。咁呢間中學咧，其實就係等於我哋叫做唔好嘅，係啦，即係成班咩人都有。咁佢就飾演一個呢個女仔，佢嘅吉祥物咧，佢有兩把刀，佢好中意刀，永遠就袋喺個書包度。有一日，呢間學校佢哋嚟咗個新嘅老師，一個 Miss 就教佢哋英文嘅。佢話：你哋如果再係明年，因為佢哋已經係高二啦，如果你出年高三唔考唔好呢一個高考咧，你哋人生就係咁樣噶啦。即係你睇下你自己，睇下你周遭嘅同學，你望隔離就係咁樣啦。你甘唔甘心？ 甚至你平時我哋講嘅嘢嘅。 所以我睇呢套電影好感觸。 我專登揀嚟睇咯，咪就係、是、今日要解 釋。今次你平時鬧我哋嗰啲，你睇下你哋啊。 係啦，咁佢呢個女仔咧，有一日佢就個班嚟咗兩個插班生。一個咧就係嚟自西藏嘅一個肥仔，滿面胡鬚嘅，即係望咩啊？跟住咧佢入到去咧好正，佢第一日咧就同所有嘅同學講：嗱，今日放學，我請你哋去食串燒，全部人嚟啊，入我數咁樣樣。咁呢、這個跟住，因為原來咧呢、這個女仔女主角咧已經係班有一個對象喺度噶啦，即係有個男生好想 中意嘅， 係啦。咁而呢個肥仔嚟到之後咧，產生好多事情。系啦，我覺得最好睇嘅咧就係話呢套電影咧，俾我感覺係好本土，好，因為呢套戲咧係當年2006年日本電影節嘅開幕電影嚟嘅，咁、我覺得咦幾得意喎，好佢嘅本土味好濃，佢冇嗰啲靚衫、靚鞋、靚人、靚景，乜都冇，就係講呢個女仔當年18歲嘅時候呢一年發生嘅故事，佢經歷咗，佢爭啲佢被踢出校。佢同我爸爸嘅關係好差，因為媽媽已經走咗啦。有一場戲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是、個爸爸翻到去坐低就買一盒禮物俾個女，因為啲爸爸係嗰啲老粗嚟嘅，嚇成日打佢嘅，一有咩就打，因為佢買一盒禮物俾個女，佢話我爸爸做嘢即係做保安就保護咗工廠，發咗啲獎金，我買一條裙俾你，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我依家送俾你，你睇下你中意你就試下啦。咁然後佢著出嚟，我覺得好好笑。大家如果想知道乜嘢咧，我真係覺得推介你去睇國內一啲電影，係幾有味道嘅嚇。但你就唔好 expect 有啲好靚嘅嘢喎，係啦，本土啲嘅 down to earth 啲嘅，好冇？呢、這個禮拜我就介紹呢一套《十三婆炮筒》。 嗯， 咩話十三婆？ 但其實呢個係一種樹嘛，頭先你 樹名嚟。 咁但係頭先你明我明嘅，你講刀子和刀子，有時帶把刀嘛。咁、但係呢一炮筒同故事裏面有冇咩？ 佢嗰間中學就叫做炮筒中學，係全市當時最差嘅學校。 哦， 係啦。咁同埋咧， 我覺得個名字會唔會有啲類似啊？係 有粒 頭係有啲類似，因為其實我睇個名嘅話，我唔知道你乜嘢電影啊，我亦唔知佢係講校園啊。 刀子和刀子，我都仲覺得即係吸引。係 啊，其實有時我覺得個名好重要。 我亦都特登去了解咩叫做十三。三棵炮筒咧，因為我都唔知道，我都好迷惑，到底講咩？ 即係如果我係揀緊電影睇嘅時候，呢、一個名嘅話，佢唔會令到我撳落去咯，係咪 如果你話炮筒中學，咁我都仲知道，哦，係一間中學嘅故事咁咯，因為嗰陣時。不是太注重改電影名 字。那你看他的演技呢，你覺得其實他是不是那時候已經感覺到他是非始終物 了？是啊，我覺得是啊，因為他那時候的髮型呢就是所謂的寸頭，即是剪到二寸男仔頭這樣，短頭髮，他整個男仔這樣，什麼啊？即是有什麼就跟那個肥仔打架，我覺得他做得挺型的，是啊，這套戲，是啦，是啦，好作。 Thank you 啊， 好多謝大家的介紹。 好，謝謝。好啦，12點鐘之後回來我們就會有淑女關注組的今日健康外定内啊， 乜嘢都有咧，大包围啊，到时你咪知啦，梗系要煲啦，系咁嘢都要嘅。 大包围我中意喎， 你包围 你个车咩？ 喂，你笑得咁衰嘅，我中意大包围 啊！ 喂，你讲车大包围真系，大包围真系一啲投资嚟噶，因为好多时嗰包围贵过架车噶，有啲人真系系啊。 你讲车个包围， 系我冇包过呢啲，我唔会做呢啲嘢。架车系咁啊咁，代步啫嘛。 冇错冇错， 好，先喺十二点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咧，除咗呢一个嘅淑女关注组，十二点半都系叫我哋嘅片段人间啦。OK， 33度气温啊，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天晴酷热，星期一嘅晏昼先系十二点新闻。 有人外出需要佩戴口罩，喺餐饮场所进食需要出示3日内核酸采样证明。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话，第14轮全民核酸检测已经结束，一共有707,277人次采样，全部结果都是呈阴性。中心提醒所有在澳人士，今日仍然需要进行一次自我快速抗原检测。若果检测结果是阳性，除了在澳门健康码作出申报之外，不论是否有发热、呼吸道症状等不适，应该尽快召唤救护车。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在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翠丝集结在首尔至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掠过朝鲜半岛西部沿岸。同時，熱帶低氣壓桑達集結在首爾之西南大約410公里，預料向東北緩慢移動，橫過黃海並逐漸消散。預測天晴酷熱，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天氣酷熱，本週中後期有驟雨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3度，相對濕度6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88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63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02点，升1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3蚊，跌3.8。阿里巴巴91.1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70.32跌4仙，盈富基金20.6跌8仙，美团180.6升4.3，吉利汽车17.6升1.56，友邦保险77.3跌7，比亚迪股份295.2升9.6，长城汽车13.36升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63，瑞士法郎8.255，澳元5.482，加元6.13，新西兰元4.938，欧元8.0282。每百日元对港元5.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7点，升146点。港金报16,5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73美元，卖出1,76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咁而家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土瓜湾嘅上乡道啦，去翻伟恒昌新村方向，近住长宁街由于有工程，3-4线封闭啊，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着34号对出比较挤塞，特别是去赤柱方向，龙尾就在南园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着洋屋道一段挤塞，龙尾海滨花园。

脱水啊，即系个身体开始脱水咧。咁你身体水分唔够咧，有啲人咧就会头痛啦。 我会， 你会系嘛？唔够水嗰阵时，脾气会暴躁咯。 嗯、 都会系嘛？ 系啊，我谂 好敏 神 啦， 长 期脱水， 长期脱水，一见到小强， 小强即刻要淋自己水系嘛？除咗饮之外，降温，同埋好敏神啦，心情差啦，即系唔够水咧，又会令到我哋心情唔好咯。总之 系、 嗯、 啊，我都 觉 得 系、 啊。我以前唔知噶，但我而家饮多咗水之后嘅话，我会发觉就，诶，我怀疑我以前嗰啲咁嘅状况咧，系因为自己咧饮唔够水。 系啊，因为我哋人咧有70% 就系水分嚟嘅。 哇！ 系啊，因为我哋血液里面系啊，血液有水分啦，啲内脏器官啊、肌肉啊、骨络啊、关节里面全部都有水。你个脑 咧， 系啊，你个脑都有水。 嗯 冇错啦，所以系水对我哋身体系好重要。同埋如果唔够水咧，会影响到我哋嘅心血管啲血液咧变得唔够稀啊、 嗯， 就好浓咧，就好结啦。结咧就会点咧？塞住咗你啲血管咧，好难去到你个脑或者去到你个心脏，就好容易中风啊、 嗯！ 中风个机会咧系比平常人大啲咯。如果你饮唔够水，因为我有个朋友真系嘅，佢话佢有屋企人咧就系饮唔够水，个医生话你饮唔够水，所以中风有轻微中风。所以咧有时啲老人家咧即系。你解释俾佢听咧，佢就会明咯、 嗯。 有时啲老人家真系唔中意，口淡淡，唔中意饮水咁样咧。 我正系想讲呢一样嘢 ，Yoyo。我想问嘅就系，其实如果你讲紧水系咪真系乜嘢都唔加嘅？譬如可能好多人中意嘅就系我饮杯茶，我当唔当系水咧？ 都得嘅嗱，即系譬如液体嘅嘢啦，譬如椰青啊、果汁啊、汤咧，都系液体，都系水分。即系譬如你话每日八杯水，咁、 嗯、 你又除咗可以饮水啦、饮果汁啦，同埋饮汤啦、饮啲养生茶啦，譬如你话汽水啊。嗰啲咖啡茶就盡量少啲啦，系咯一杯到咯。如果真系你真系顶唔顺你需要的话，就唔好话一日三杯咖啡、两罐可乐咁样五杯咁就唔得啦。糖分又高，咖啡因又高，对身体唔好啊。 明白， 系 嗱。咁其实咧，我觉得真系都有一样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话我谂应该系识咗你之后啊，我突然之间就会发觉嘅就 系 应该要养生啲啦。咁啊，亦都听咗嘅就系我等同大家分享过嘅就 系 阿张曼玉教噶嘛。每日你起身牙都未刷就即刻摆两大杯水喺你面前嗰度。总之嘅就 系 你出门口之前，我哋同我怼晒佢。 系啦，但系就唔好快饮，系啦， 唔可以快 饮， 冇错，佢都系咁嘅。 饮水技巧就系你太快饮咧，去得快啊！你灌落去咧，你好快去洗手间啊！所以咧，你要慢慢俾个身体吸收，就要慢慢饮。 佢好滋阴噶，佢系摆喺度。总之嘅就系知道 刮下眼眉之后饮两啖， 冇错。 刮下胭脂又饮两啖， 跟住可能行咗去，翻翻嚟嘅话咧，见到佢话将嗰杯水摆喺嘅就 系 你随时可以攞到嘅一个地方。跟住咧就 是、 你行过嚟嘅话，跟住佢无端端饮两啖又摆低，佢唔系话坐喺度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唔系咁噶。吓乜、 啊？ 原来真 系 有技巧， 真 系 有。因为你有冇发觉咧？你平时灌啲水咧，譬如一杯饮晒，好快就去洗手间噶啦。 系啊， 所以就唔好咯。即系呢饮水技巧。就要慢慢慢慢饮，系啦，咁你个身体先至会好，吸收得好啲咯。因为你成晚唔瞓，即系成晚瞓觉咧，冇饮水咧，你个身体已经即系可能有时半夜你又会出下汗啊，你个身体已经吸收晒你。平时日头饮嗰八杯水嘅水分，咁、你一起身就个人就好干啊，好 dry，所以你一定要好似揸车入油咁样，当啲水系啲油咁灌落自己个身体咯，同埋个人精神啲啦，同埋。个人系冇咁暴躁嘅，觉得。 如果你话即系饮水之后，我只系话饮水嗰个方法，头先你讲到啦，就唔好大口大口咁样，成杯灌啦。 系啊， 饮啲乜嘢水系咪系都重要嘅咧？譬如可能讲紧唔好饮太冻嘅水。 系啦，唔好饮太冻，唔好饮太热嘅。因为咧，如果你饮太冻嘅水咧，点解咧？因为咧，太冻嘅水咧就好多容易你个身体会好容易有滋生嗰啲细菌啊，因为咧你嗰啲冻水咧入咗你个肠胃黏膜咧，就会令到个肠胃黏膜收缩。咁咧其实咧细菌啊、病毒咧，甚至癌细胞咧，佢哋都中意喺较低温嘅状态生长嘅。所以咧，如果你饮太多冻水咧，对个身体都唔好嘅。有时啲人话：哎呀，我生活好规律啊，食嘢又好检点啊，但系点解我都有？癌症细有癌细胞喺个身体，可能有机会都系饮太多冻嘅嘢，令到啲细菌或者癌细胞喺个身体度增生咁样咯。咁太热又唔得，太热咧，有啲人咧真系咧一碗汤咧好热咧就咁怼落口都得。 我以前系咁噶，你知唔知我系热到又可以咧，我上颚系甩皮的。 咁都飲到啊！ 但係我成日俾人哋鬧喎，佢話咁， 但 係 你飲到啊， 好容易會誒、總之我中意咁樣啊，我中意熱辣辣啊，係啊！ 但你唔會痛嘅咩喉嚨？ 痛㗎，痛㗎！ 但你中意嗰種感覺啊？ 我中意嗰種感覺，因為唔知點解嘅細細個你就會被灌輸嘅就係啲嘢係要 熱辣辣 辣咁飲。 嗯，哦咁樣、啊， 我成日俾醫生鬧嘅，佢話你千祈唔好，你好易有食道癌。 冇錯啦，就係、是、好容易有口腔癌啦，係 啊， 食道癌啦、嗯，長期飲咧就唔好啦。我先生咧。另一半咧都系中意饮啲热嘢嘅， 咪咯。 我话你唔好咁样咯，咁热都饮到嘅， 饮到 咁真系好容易有食道癌同埋口腔癌。 呢、 這 个真系唔好嘅， 真系唔好。所以即系温暖同埋自己觉得饮落口唔系好冻又舒服嘅温度就最啱咯。 嗯， 系啊。 好啦，咁一阵间我一转头翻嚟嘅话，我哋都可以同大家讲多啲啊，就喺、是、水方面嘅话咧，究竟有啲乜嘢嘅研究话咗俾大家听？饮多啲水嘅话系一定有好而冇坏噶啦。 冇错。 除此之外嘅话咧，今日咧仲会同我哋咧就系讲一啲嗱，你每一次都会带我哋去食一啲嘢 啊， 或者系会煲一啲汤啊，讲水你应该都吓冇、得 一 阵间 你就知啦， 一阵间就会知啦。 冇错。 好啦，转头翻嚟我哋嘅淑女关注组，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水嘅呢一样嘢啊，咁啊大家都系女人都系水做嘅，一阵间转头我哋翻嚟再倾一倾。 Oh, it's a shame that during times when 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要讲讲水啦噃。头先我哋讲咗有水嘅重要性啦，例如话我哋嘅人其实 70% 系水分啦，我哋嘅血液里面嘅话其实需要水啦，令到我哋嗰啲血液咧唔使话咁浓稠啦。又或者就话喺我哋嘅脑里面嘅话，其实都有好多嘅水分。如果你个人咧要醒醒目目嘅话咧，就唔该你饮多啲水啦。 系啦， 同埋就系几时要饮水啊，同埋饮啲乜嘢水，我哋都头先有讲到。好啦，咁而家我哋有讲过嘅就系话咧，究竟有啲乜嘢嘅研究都喺度讲紧。就是说女性们其实呢是在每一日三餐之前的半小时可以喝水的话呢、 啊、 都好像有一方面的一些研究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啊啊啊。我们女士们呢熟女呢喝水即是我们最重要就是皮肤漂亮、 啊、 身材好、啊、是不是最重要就是这两样 东西。喝水关 不关、啊、终身的职业。喝水都好大关系啦你喝唔够水皮肤会干啦係咪先你肝肾排毒唔好呢皮肤就唔好啦、 嗯。 所以你喝够水呢你个肝肾排毒排得好呢你皮肤自然好。嗱咁身材苗条点算啦嗱想减肥呢有个研究指出呢就係、是、嗱有50位嘅女性喺进食早午晚三餐之前、嗯、半个钟喝两杯暖水慢慢喝啦都系唔好灌落去啦。咁、 嗯、 呢两个月之后呢佢哋嘅对比有一班50个有在三餐前喝两杯暖水有一班50个是没有的。咁呢佢哋呢嘅女性研究出嚟呢呢有喝水嗰班嘅体脂呢、 嗯、 是有分别嘅。是瘦咗。 有喝水嗰啲瘦咗。 是瘦咗同埋体脂少咗。 哇 另外嗰班呢就 normal 呢就冇改变。 哦、 是啦个体重冇改变。所以因为点解、嗯、因为你食之前喝啲水咁你觉得饱肚啲呢咁、 嗯、 你食嘢就个饱腹感啊快啲嚟嘛。 啱、嗯、啊。 同埋你食嘢嗰时候都系唔好喝水囉。 嗯 系啦， 因为 食嘢系啦，冲淡啲胃液，系啦、嗯，消化胃液咁样咯、 啊。 所以想减肥，饮水都好重要 嘅。我信呢样嘢嘅，因为其实我哋都有讲过，就系话其实有时咧，你系分唔到究竟自己系真系想食嘢啊，定系其实你系缺水嘅。咁所以其实有一个窍门嘅，就系唔该，当你觉得肚饿嘅时候，先饮咗水先。如果饮完水之后你觉得饱嘅话咧，嗰、那个未必系饥饿感， 系 系嘛？但系若果你话我饮完水之后，我过一阵嘅话，我真系肚饿，咁啊真系肚饿啦。 系啦系啦， 系啊，有时候。唔系，系啊， 又唔 会 食咁多嘢咯。如果你饮咗水，真系 我都觉得系 最靓啊嘛，已经饮到个水。 我有一个朋友咧，佢男仔嚟嘅，咁但系因为好短时间之内，佢系运动员啦，佢又喺好短时间之内，希望可以减磅。你知唔知佢就系乜嘢咧？肚饿嘅时候就饮水， 系 饮到个肚饱嘅话咧，你就食少好多嘢噶啦。佢好快，我谂讲紧两个星期到，佢已经减咗成5-6磅，就 系 咁样， 就 系 饮水， 系啊，就系饮水，同埋佢就冇坏噶，因为你唔会话令到个身体唔好噶嘛。饱噶，你唔好话。 有时你譬如可能饮啲汤都得噶嘛。 饮汤， 饮汤又饱。 咁 饮汤 咁系梗系好啦， 好正 先。尤其是你煲嗰啲。好啦，咁其实我觉得有一样嘢嘅话，你提醒大家嘅话都系非常之好嘅，就系饮水固然重要，但系咧好多时候我哋嘅饮啱水嘅话咧，都系更加重要嘅吓。 即系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咧，啲水咧屋企，譬如你有个水壶咧，啲水咧其实系要日日换嘅。因为啲水咧都会滋生细菌噶、 啊， 会过期啊！你煲完啲水出嚟咧，譬如你第二日咧，你可以唔饮嗰啲水，攞去淋花啊，嗯、或者攞去洗其他嘢，洗菜又好咯。咁、嗯、你要再煲一煲新嘅水去换咗佢咯。 嗯、 你唔好话一壶水饮两三日咯。譬如你一个人住，你都一定要。更换你系咪咁啊？ 我就 系 咁啊， 就系、是、有时啲暖壶咧，坐到个底嗰啲接唔到出嚟嘅，揿唔到出嚟嗰啲暖壶咧、 嗯， 长期喺嗰兜水入边就好多细菌。 我试过有一次我见到，因为我有一个玻璃盎，我就会有时候我自己煲完水之后嘅话咧，我就会等佢摊冻之后，我摆落个玻璃盎度、嗯。有一段时间之后，我发觉就系、是，咦，点解会奇奇怪怪嘅？我见到个底咧有少少黄黄地色嘅嘢，嗰阵、 啊、 我好惊啊！ 所以要洗个水壶同埋换，你唔好以为入边系水啦，就唔使洗。其实入边有啲。散嘅，如果你耐唔洗、 啊， 所以真系要日日洗噶，当洗碗咁洗咁洗咯。 明白， 系啊， 呢个系一个好嘅提醒。 系啊，系啊，呢个一定要咁做啊。同埋今日会同大家介绍一个，譬如因为好多朋友都话，哎呀唔想饮水啊，好淡啊，好、 啊、 淡。今日咧就介绍咗呢个，谂住预备介绍呢个柠檬蜜糖薏米水啦。 哎呀，好甜啊！ 系啊，甜甜蜜蜜，同埋又可以去湿啦。 系咪好简单？ 有啲味道，好简单。嗱、 啊， 今日嘅材料咧就系4样材料嘅啫，五样。嗱、 嗯， 水计唔计？ 哎呀，好嘅，计埋啦。 嗱，水我哋用六杯啊，六杯水去煲一阵间嘅嘢。咁柠檬咧，你可以揸汁啦，或者切片啦，三片啦。OK， 如果唔系你就半个柠檬汁咁样啦。咁我自己做法咧，生熟薏米就三汤匙，生薏米三汤匙，熟薏米三汤匙，同埋蜜糖啦，睇下你自己中意嘅甜度系几多啦，一茶匙一杯或者两茶匙咁样啦。咁呢个做法咧就系生薏米我就会用白镬炒一炒嘅，因为通常我喺中药材店买一大包翻嚟咧，我就会一次过用白镬炒咗就冇咁寒凉。系啦， 但我想问一问，如果你系生薏米嘅话，你用白镬炒，我知我变咗熟薏米啦。咁点解唔净系用熟薏米咧？ 唔同，熟薏米系爆咗出嚟嗰啲嚟噶。 嘅问题， 好多人都系咁问啊。 系啊，我就觉得你炒熟咗佢嘅话，咪熟薏米咯。 嗱，生薏米咧就比较寒凉，熟薏米咧就温性啲嘅。 哦， 系啊，两样嘢嚟嘅。咁咧，生薏米白镬炒一炒，我哋女人唔好饮咁多寒凉嘢啊嘛。 系啊， 所以炒一炒就会好啲咯。有啲人唔炒。都唔紧要，但系加片姜咯。但我自己习惯就用白镬炒一炒佢嘅。咁嗱，个做法好简单啦，生熟薏米啦，用六杯水煲佢30分钟，大火煲滚之后转细火煲30分钟，煲完之后咧就可以加啲柠檬汁或者加柠檬片落去啦。之后摊冻咗、摊暖咗之后先好加蜜糖，因为如果你热嘅水加蜜糖落去就会酸 嘅， 同埋会便秘。所以你嗰杯嘢饮咧，要摊暖咗之后先加蜜糖饮就会好啲啦。 哇，正啊！头先我想问一问嘅话咧，就系话你头先讲到嘅就系蜜糖啦。有时我发觉嘅就系你话咧，我煲身菜一个嘢嘅话咧，我都系加呢个椰枣嘅。 系 呢一个适唔适合可以变 椰枣都可以啊？系啊，因为我自己我自己煲茶啊嗰啲咧，不如养生茶嗰啲，我就一定唔会落冰糖片糖。咁我就会落椰枣咯，都系。因为快出味啊。 系啊。 椰枣又平啦，20蚊一大包，好好味噶，啱噶。呢个你唔想落蜜糖，你可以落椰枣，10粒都得。 冇错。 系啦。 好。咁如果系嘅话，今日我哋教大家嘅咧就系呢个柠檬蜜糖薏米水，或者系变咗系柠檬椰枣薏米水啦，就可以咧代替。譬如可能有时如果真系净系饮水嘅话，觉得好寡，就可以用呢一个咧嚟调剂下啦。再次要多谢晒悠悠，今日同我哋讲咗水嘅重要性。记住啦，我哋系咁落饮杯水啦，好嘛？我哋 cheers。 好啦，以上我哋所讲嘅咧，都系我同阿 YoYo 咧嘅一啲分享啊，有啲乜嘢嘅话咧，都会建议大家咧就系问翻医生咧，同埋请教专业人士系最好嘅。好啦，咁一阵间我会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一阵间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Mira 红馆演唱会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仍然在伊丽莎白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维生指数稳定。据了解，他的父母朝早8:00曾经到医院探望，逗留到9:00离开。据悉，由康文署助理署长领导的调查工作小组将会在下午在红馆首次开会，机电署人员今朝早到红馆跟进事件。另外，演唱會監製林浩源發表聲明，說正積極配合警方和各政府部門調查。他說沒有想過逃避責任，從事這一行20多年，今次出現重大事故感到痛心疾首，並向傷者、家屬、觀眾、舞蹈員和所有合作過的夥伴致歉。有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代表認為，在 Mira 演唱會事故中，除了技術問題之外，亦都應該調查演唱會的程序以至彩排安排等決策問題。香港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內務副主席陳榮業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事件同時反映舞蹈員權益問題，他們很多時因為叫價能力低，難以爭取權益，亦都有個案在受傷追究之後被主辦機構列入黑名單，失去工作機會。另外，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在同一節目說，舞蹈員就算簽署服務協議，亦都未必是完全的自雇。如果經勞工處調查之後，一旦屬於假自雇而僱主不承認，就要經法律解決，循民事索償解決工傷問題，需時將以年計。 南韓新增44,689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21個患者不治，累計超過19,820,000宗確診，25,000多人死亡。重症患者個案有287宗，再創兩個月以來新高。南韓防疫部門向60歲以上人群和免疫力較弱等高危群體提供的電話諮詢服務今日起取消。韓聯社報導，在近期重症病例增加的情況下，做法引起民眾擔憂。新西蘭總理亞德恩說，就算中國在追求自身利益方面變得更加強勢，新西蘭和中國仍然可以也都應該在共同利益上開展合作。亞德恩在奧克蘭舉行的中國商業峰會致辭的時候說，雖然某些領域對新西蘭觸及核心關鍵，並與中國持不同觀點，但新西蘭願意與中國維持關係。他又強調，將會繼續倡導反映新西蘭利益和價值觀的方案和成果，並對不符合新西蘭利益和價值觀的問題發表意見。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91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64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02点，升1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2.8，跌4蚊；阿里巴巴91.5元，跌2.5元；恒生中国企业70.36冇起跌；盈富基金20.6，跌8仙。美团180.9，升4.6；吉利汽车17.4元，升1.54；友邦保险77.3，跌7；比亚迪股份295.6，升10元；长城汽车13.38，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长城汽车系13.38，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2.38，瑞士法郎0.951，加元1.281，人民币6.754。英镑兑美元1.219，欧元兑美元1.023，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61点，升159点。港金报16,5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19美元，卖出1,7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转型》。 Baby 啊，咩嚟噶？唔系我冇眼花啊嘛？ 红苹果，真系食得嗰啲苹果。 喂，唔系阿爸。512 M 咁取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年康康李志刚时段内》一同转型创高峰，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雄心》。 方天兴嘅爸爸当年同现任基地主任杜洪兵系救助局嘅同事，但系佢喺一次救援行动之中牺牲。方天兴长大之后子承父业，亦都成为咗飞行救助队嘅机长，同老船长出身嘅杜洪兵进行各项惊心动魄嘅抢险救援任务。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雄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

永远都会系。点知啊？喺我毫无心理准备之下，遇到一次好严重嘅车祸。后来听嗰啲现场嘅人讲，佢哋好多人以为我救唔翻噶啦。点知我喺鬼门关兜咗个圈，跟住又翻翻嚟人间。只不过因为昏迷咗几个月，醒翻之后，好多嘢已经唔系好记得。 Hello， 咪，喂，欢迎你翻翻工啊！喂，睇嚟精神几好、啊， 多谢啊！你陈生嗬，陈生嗬， 啊，我姓何啊， 哦，何生，何生， 唔好介意，唔介意， 唔好意思， 睇嚟你嘅记忆力真系又好似未完全恢复喎、 啊，唔、啊、好意思，记错咗少少嘢， 我冇咁讲，冇咁讲，你都唔想噶嘛？嗱，喂，公司咧都唔想你咁辛苦，暂时咧会将你调去另一个部门。唔使你做翻以前嘅工作，咁你之前嘅客咧，我会派人去跟嘅啦 吓。哦，咁调去边一个部门啊？ 资源管理及分配，放心啦，手摆眼见功夫，轻巧啲嘅。 做落之后先知道，呢、這个部门唔单止系手摆眼见功夫，简直可以话可有可无，只系负责 book 下车 ，book 下酒店。不过会议室，简单啲嚟讲，一啲挑战性都冇。但而家咁嘅身体状况，我可以做到乜嘢？呢、這个安排似乎系最好。唉，唯有无奈接受咯。公司嘅嘢会适应到嘅，最唔能够适应嘅，反为翻到屋企见到我太太嘅时候， 你翻嚟啦，不如咁啊，你冲个凉先啦，好快食得饭噶啦。 哦，好好好啊，唔该。唔知点解咧，我同太太结咗婚五年，以前系点嘅呢？我真系唔记得。但经过意外之后，个感觉好陌生，大家客客气气。完全都唔似两夫妻咁样嘅，啊食饭啦，大家食饭食饭， 爹哋食饭， 啊食饭啦食饭啦吓，啊吓、啊，咦今日学校点啊？ 我都冇翻学， 冇翻学，今日放假咩？ 我冇翻学好耐啦，用 Zoom 上堂噶嘛？ 哦，爹哋唔记得添，系嗬、啊， 嗯，紧要啦。你之前都唔会理嘅，有咩问你，你都话唔得闲，叫我问妈咪嘅。 哦，系咩？哦，乜原来以前嘅我喺我女女眼中系完全唔关心佢嘅爹哋，我真系好忙咩？忙到连个女都唔理。 啊，系啊，听日咧我未必煮到晚饭噶。 点解嘅？ 啊，咁嘅，听日咧要同阿女去参加佢学校嘅亲子运动会，应该要黄昏先至会翻到嚟屋企噶。我买埋外卖啦吓。 亲子运动会 吓， 一定要妈妈噶。如果我陪佢得唔得噶？ 啊，得。不过呢几年我问亲你，你都话冇兴趣，所以我谂住咪我去咯。 哦，好啊好啊，今年试下我同佢去啊。 吓、啊？你唔使翻工咩？ 耐唔耐请一日假，好闲嘅咋？我而家呢个部门冇嘢做啊，几时做都得嘅。 好嘢，爹哋陪我去， 睇下你啊，妈咪陪你唔好咩？ 妈咪跑得好慢噶，成日都输俾人啊。 好啦，爹哋同你听日攞个冠军翻嚟，跑快啲，好唔好？ 好，好嘢。 阿咪， 嗯， 我今日叫你过嚟咧，系有啲嘢想你帮我搞搞佢。 哦，好啊，系咩啊，陈生？ 何生啊？ 啊，何生，何生， 何 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咩事啊，何生？ 嗱，唔好介意，其实咧，你个部门咧，对公司嚟讲真系可有可无，你明噶啦。不过都存在咗咁耐啊，公司本来都唔谂住做啲咩嘅， 但你知啦，而家個疫情影響之下，成個經濟幾差啦。所以咧，我想你幫我裁減一半人手。 啊、 至於炒邊個咧，嗱，你決定好冇？ 要炒人啊？ 係啊，好意外咩？你以前咧對於精簡人手呢樣嘢好支持噶喎、啊。嗱，喂，由你一手踢走個職員啦，真係數之不盡啦。做咩而家好似好委屈咁啊？ 何生嗬，正如你所讲，经济咁差，大家而家真系扎紧肚皮过日子，你仲炒佢哋，搵唔到嘢做噶，分分钟。 喂，咁关我咩事啊，大哥？如果个人嘅难题啊，都要我孭上身，我咪好惨。嗱，喂，咁如果你炒唔落手嘅，我自己嚟。 唔好咁，啊，不如咁好唔好啊？ 你讲。 由我带头。每人減少少人工啊 ,10%,20%, 有啲傾嘅。咁減少人工，公司嘅支出細咗，咁你大家留低得唔得 啊？就你決定呢，咪哥，估唔到你而家呢真係同以前呢完全唔同。炒幾個小職員都話忍唔到手，唉，佩服。佩服啊。 嗰日，由老板方行出嚟之后，我不停咁谂。佢话我以前炒好多人，我系个点样嘅人呢？冇同理心，唔关心人，唔关心屋企，净系挂住搵钱。我真系唔可以相信，以前嘅我原来咁冷酷。今晚喺屋企执柜桶嘅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一份吓离婚协议书，我俩性格不合，现经双方同意决定离婚。吓、啊，原来我本来谂住同太太离婚，点解会咁嘅？ 你终于睇到啦！ 乜、啊、原来我想同你离婚噶？ 呢份协议书唔系你嘅， 唔系我嘅。 是我给你的。 是你给我的。你想跟我离婚？ 对于我和我女儿来说，你只是一个住在同一间屋的人，我们的一切和你都无关，你都不关心，所有亲子的活动你都没兴趣参与的，每一晚你都很夜回，经常有些不知道什么女人打电话给你，我从来都没问，不是不想问，是不敢问，我怕我会听到一些令自己很伤心的答案。这一份的离婚协议书，你说你要考虑一下，没几耐就发生那次的交通意外，这件事就这么摆低了。 那你现在还想不想离婚？ 我都很矛盾，虽然你现在很多事都不记得，但是亦都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咁，更加容易亲近，更加关心屋企人。如果要我拣，我会宁愿拣而家嘅你咯。只不过，如果迟啲你嘅记忆力会翻翻嚟嘅，会唔会变翻以前嘅你呢？ 我都唔知道，我净系知道从其他人口中所讲嘅一切，以前嘅我真系好乞人憎，连我都憎以前嘅自己。你俾个机会今日嘅我好吗？ 唔系噶， 喂，边位？ 喂，唔该，搵梁生啊。 系啊系， 梁生我 系 系，我系一路跟开你个案嗰位张医生啊。 哦，你好，张医生，唔知咩事呢？ 哦，系咁嘅。啊，对于你意外之后咧，有种短期失忆嘅症状咧，其实我哋都一直有帮你谂办法嘅。嗱，最近咧，我哋医院有种新嘅治疗，系用电磁波刺激脑细胞，再加埋一啲药物嘅帮助啦。根据我哋临床嘅实验咧，恢复翻记忆嘅机会好高噶。你几时得闲？你过嚟揾我啊，我帮你办理入院手续啊，好唔好啊？ 唔好啦，医生，唔好麻烦啦。 点解啊？你冇信心？ 唔系，唔关你事，关我自己事。我唔想变翻以前嘅我啫。 意外之后，我睇翻好多以前我做嘢啲嗰啲态度啊，对人嘅态度，我好憎啊！我唔想做翻以前嘅我啊！唔使啦，医生，你俾我继续而家咁冇乜气性 ，OK？ 我做翻今日嘅我好啦。 咁啊，咁好啦，咁啊，随得你啦，咁唔阻你啦吓。 唔该晒。放工之后，我喺街市嗰度买咗啲餸，买咗我太太同我女最中意食嘅嘢，怀住幸福嘅心情赶翻屋企。我唔知道以前嘅我有冇享受过家庭嘅幸福，不过今日我决定咗一个全新全新嘅嘢。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终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新詞全新演繹 同你风骚唱不完。 他喜欢拖婆婆过马路，定问何时才能让他亲一下。 做嘢最贪婪，自顾自肥， 自顾自肥。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风骚唱不完。 我真系想退出歌坛啦，而家。 你其实喺度咩？你入咗，你入咗佢啦， 你入咗嚟。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电发哟。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嗱，头先咧嗰个 jingle 咧就咧喺旧年六月嘅时候咧，即系创作嘅，一啱开始嘅时候。 系， 其实我谂翻咧，阿马老爷咧，你有冇嬲嗰个剧本写？你话好丑样啊？ 冇，咁你讲事实啫嘛，几得意啊，同埋呢啲嘢咁都介怀。 系玩啫嘛。 唔系咯，唔系啊嘛。 俾人哋讲下就系噶啦咩？ 唔系， 有啲系嘅。 我自己知自己事噶嘛。 咁咪系咯。 傻猪嚟嘅。 成日俾人话我矮咯。 矮呢样嘢，矮呢样嘢就不需争辩噶嘛。即系如果一般个高度，但系丑样系好难去定位。 唉，冇所谓啦。 冇情人眼里佢出翻 死 尸嘛。 不过有一样嘢我想讲，我好耐冇见阿细路长啦，可唔可以带佢翻嚟？ 细路长都话大个咗咯，细路长边度细路长啫？ 冇细路长啊，而家 冇啦。 咁点啊？ 佢叫细路唔长啊，而家 系啊，细路会大个噶嘛？你鉴生完变咗细路。 大路长而家叫大路长 啊！好啦好啦好啦，大个仔又好啦。 冇错啦吓，每一天咧三小时，咁啊今日咧差唔多去到呢个尾声噶啦，多谢今天陪住我哋三个钟头吓，听日再玩过。 系啦，咁啊都要提醒大家嘅就系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呢一排嘅话咧，我谂大家都真系要好好地去睇住自己嘅身体啊。 饮水，饮水， 饮水。正如我哋嘅 淑 女关注咗咁样，叫大家饮多啲水。 冇错 ，OK 啊。 仲要系一啖一啖咁慢慢饮啊， 冇错。因为咁样嘅话，要去洗手间去咗好多。 好，听日十点见，拜拜。